细 B 啊，做咩苦瓜干咁样啊？ 李 Sir， 我呢排翻工咧，样样嘢都唔顺境，咪笑唔出咯。 唔开心，搵朋友倾下偈啦。诶，同我倾就啱噶咯噃。 多谢你啊，肯听我呻。 客咩气啊？有咩难题一齐倾下，实会解决到嘅。 工作上面有你呢一种好同事咧，真系好啊！ 想知仲有咩方法可以活得好心情，就要留意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早晨啊！日子方面嚟到今天2020年10月14日星期三嘅朝早，已经系6:09啦。 晨光第一次。 我哋香港人咧经历咗寻日嘅一天啊，呢、这个浪卡咧影响之下，令到咧好多嘅工作安排咧都打乱晒啊。不过今天咧星期三嘅日子，希望今日咧都能够系顺风顺水啦。早晨你好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个早上一开始有我陪你，我是鹏仔程振鹏。 在今个清晨时分，在晨光第一线一开始听到的这一把声音是我，我是彭仔程振鹏。今个早上依旧就是并非由小白白袁浩跟大家是讲早晨，亦都不是巴别林慧，而是换转由我这一位的彭仔来到去叫醒大家，陪你一起过今个早上的。咁稍后的时间陆陆续续亦都会有其他晨光的主持是加入的。咁至于刚刚听过的这一首的作品，当然也都是有一点的私心，让自己都可以精神为之一振。那有林忆莲的依然当中讲到下有这个风吹你的衣襟，那确实的，虽然这个浪卡这个八号风已经是走了啊，落了波啊，咁但是呢强烈季候风信号是依然存在的。咁天文台呢是发出了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的啦。现时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呢 80%。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在这个晨光每日一格当中呢，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呢人生金句啊，又或者一啲呢别人嘅座右铭啊，希望呢可以俾你一啲启示启发啊，从而增添一啲嘅力量啊。今朝早上呢，彭仔准备咗呢一句嘅格言啊，唔知道啱唔啱你使啦。我自己呢就之所以同你分享呢，当然因为我都有一啲嘅感觉喎。这一句格言里面就有谈到三样东西的，就是关于希望、努力和打算。如果是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做这个填充练习的时候啊 ,fill in the blank, 那啊究竟希望你会配些什么呢？努力这个词语你又会配些什么？而打算你又会是配上些什么呢？通常啊，通常呢如果比着你的话呢，可能都是来来去去这几样东西啦。包括了呢就是希望我就会揀呢是抱最大的希望。而努力呢就是付最大的努力。至于打算呢就是作最坏的打算啦。是啊，咁啊对于打算来讲我都会是这样想的。几时都是作最坏的打算，好像安全啲咁咯。 浮梦世界。如无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难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累。 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难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愁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决心事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属于黄海芹嘅呢一首旧作品吓，《平常心》当中咧都讲出咗好多做人嘅道理啊吓。咁啊，正如头先嘅晨光每日一格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句格言啦吓，抱最大的希望，付最大的努力，作最坏的打算。有阵时可能啊，在于你嚟讲都唔谂得咁多嘅时候，就选择咧用正话咧。头先嗰一句好过啦，就系呢一个歌曲嘅歌名一样啊，就系、是、平常心。当未必谂到咧咁多样啊，究竟对于希望啊，对于打算啊，努力啊，作一个乜嘢嘅心态嘅时候，谂唔到嘅，不如所有嘢都系以平常心去面对啦。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是啊，欢迎你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呢普通话台一起联播嘅呢个时段晨光第一线。咁至于喺呢个钟数呢，都仲有好几分钟先去到早上嘅六点半，系时候呢同大家呢亦都睇睇今日嘅整体嘅天气预测啦。天文台预测呢，就今日呢会系多云有雨，而日间呢雨势系会减弱嘅，而最高气温呢今天会去到大约呢28度嘅。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咁初时离岸及高地咧系间中吹烈风添噶。嗱，海面咧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嘅。至于展望啦，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雨。咁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依然都系25度，相对湿度咧80%嘅。要注意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啦，是现正生效的。新的一天又来临了，

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由10月1号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不用通过暂准驾驶期的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嘛。 还有啊，不止公共小巴、的士和公共巴士的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才攞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晨时分6:35，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咧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时段嚟嘅。你好啊，早晨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啊。今个清晨时分咧，系陪住大家啦，一直咧会去到早上嘅10:00嘅。咁啊，希望你今日咧仲可以有时间啦，一路咧 keep 住听住我哋呢一个嘅电台节目啦。咁至于咧喺呢一个嘅社会上面咧，大家除咗话系关注完昨天的呢个浪卡吓八号风球点样影响我哋之余咧，其实仲有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咧，都系继续咧系困扰住我哋啊吓。咁喺咁多嘅新闻事件之中咧，其中都有留意到咧，就有其中有一名咧系香港管弦乐团嘅乐师咧，就系确诊啊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啦。咁啊当中咧就仲有讲到咧系特首啊，同埋有啲官员咧都曾经出席過有一場的演出咁樣，咁做呢一個觀眾啫，咁當中好似咧牽涉都好廣泛咁樣，因為始終就一大班人咧就喺一個嘅音樂會上面嚟到欣賞呢一個嘅表演啦，咁希望咧就有好多朋友咧都會係走去做呢一個嘅測試，需要做呢個測試啊嚇咁樣，咁亦都咧。除了話讓自己安心啦，亦都咧可以令到咧別人咧都會咧係感到咧安全一啲啊嚇，即係當大家做完嗰個檢測之後咧，係知道咧冇事嘅咁希望咧大家都係啦喺呢一個嘅環境底下啦嚇，受到呢個疫症影響嘅環境底下。我哋嘅生活咧，都真系同以往咧，系要更加小心翼翼嘅。咁但系相信咧，我哋都系会做得到嘅。只要我哋唔可以咧松懈啊吓，有呢一个心咧，就几时都可以咧，咩难关咧都跨得过吓。今天早上咧，都想听下呢一首歌，属于当其时叫做王靖文嘅佢，王菲嘅旧作。静夜的单簧管， 夜逐渐夜，弹觉这心上未夜，只好走意在这，最怕忘记是旧人那些。静逐渐静，弹觉这心上未静，窗纱风里沙夜，再静是此生倾泻，依稀的却又听。为何仍然撩动我，让欲念又再些走吧，代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仍在怀念他，代替他走吧，代替他深深吻我的身体吧，来吹起昨天天人那爱。 在这旧茫茫地旧日父爱者，谁霸欲谁没有他真是未累，心已唱似半者往事仍有烟不舍，三次想再度听静夜的灯望管响声，消失以后只想再夜，为何仍然撩动我，让欲念又再些走吧，代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仍在怀念他，代替他走吧，代替他心上吻我的身体吧，来吹起歌翩翩人那 属于王靖文的年代的这一首作品《静夜的单簧管》啊。讲翻咧呢个嘅管弦乐团有团员染疫嘅事件咧，就再准确一啲啦。咁就系其中呢一位啦，系属于乐团嘅外籍低音单簧管乐手啊吓，阿艾尔高吓。咁喺寻日咧就系初步确诊呢个新冠肺炎嘅。咁无论点都好啦，都希望咧所有即系即系掂到呢一种咁样嘅啊。病毒的人士咧都能够系早日康复啦，最紧要同埋咧都要好好即系处理自己嘅情况之余咧，就大家咧都要严守嗰啲嘅社交距离啊，同埋嗰啲限聚令啊、戴口罩令啊咁样，咁希望能够咧系减低咧系传染嘅风险啊嘛。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讲到话咧，疾病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唔单止话系新型肺炎啦，系令到我哋好头痛啊！其实嚟紧咧呢一个嘅冬季流感啦，亦都可能会加剧呢个疫情都未定嘅噃。咁喺今天咧，见得到咧报章当中咧都有一段咁样嘅消息嘅，就话咧冬季流感临近啦。但是呢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持续。咁本港呢恐怕要面对是双疫夹击啦。呢个疫情嘅疫啊。不过呢有家庭医生呢就预料啦，今年呢去到私家诊所到打流感疫苗嘅市民啊会较往年呢多三成㗎啊。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啲提心吊胆，想安心一啲嘅话都係打咗呢个疫苗好啲，可能有一个咁样嘅諗法都未定，所以呢啲医生呢都估计呢应该呢会比往年呢多啲人嚟打流感针啦。不过呢一个流感疫苗嘅供应呢 其实都好紧张噶，所以咧啲医生啊，私家医生都恐怕咧就将会喺十二月咧会冇货啊呢个流感疫苗，咁所以呼吁市民咧，如果系要接种嘅话咧，都唔好话咁迟啦吓。咁有医学界人士就直言啦，内地咧亦都有疫苗供应不足嘅现象，咁估计今个冬天嘅流感疫苗供应咧会系全球性短缺啦。啊，咁又系吓，如果讲到话计埋内地嘅话咧，相信咧我哋市民大众咧都会有一种嘅观感咧，或者系经验啊。都会得知咧，就话有阵时咧，内地嘅朋友咧都会咧落到嚟香港嗰度咧，系啊揾疫苗嚟到去打噶吓。可能啊，对于内地一啲嘅私家诊所或者系佢哋自己出嘅嗰啲疫苗咧，唔系咁有信心啊。啊，不过如果喺呢段时间啊落嚟香港，未必咁方便吓。咁会唔会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太过忧虑咧？不如又听下啦，啲药厂点样讲啊？其中咧有药厂都回复话咧，就话呢个新冠肺炎咧仍然喺全球蔓延啦。咁预期咧各地对于流感疫苗嘅需求或者会增加嘅。药厂咧就留意到近日市场嘅需求有所上升，就话咧正系同卫生署系保持紧密联系，密切关注咧本地情况，以协调翻嗰个嘅供应嘅。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那就非常好啦，起码呢又多一个的资料呢，知得到啊啲药厂呢其实都明嘅，咁起码佢哋唔会啦，即係特登，又或者唔好话特登啦，即係呢个供应短啦，啊咁会唔会呢扯高咗嗰啲嘅疫苗嘅价格呢，咁起码呢听到呢一点呢，咁其实呢都唔会走去发呢啲咁样嘅疫症财啊，真係发咗呢自己都良心过意唔去啊，係咪啊。咁当然啦，如果係呢个流感疫苗呢係不缺嘅，大家又愿意去打嘅，咁係一件事啊。但係更加重要嘅或者係更加基本嘅，会唔会就係我同你都做好自己嘅本分先。就喺自己嘅照顾上更加呢係贴近一个健康嘅生活。等自己个抵抗力啦唔会太弱啊，受到呢呢个病毒病菌流感的细菌病毒影响而侵入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的疾病。那这一样会不会是更加实际呢？以下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就啱晒，送给每一个人，别来无恙，无病无痛啊。 喝满杯白开水，求身心安静，去远足或登山，尝试自然美。曾经的酒肉多么污浊，常令你操心。我如今已离开，你着起白婚纱，如仙子一样，那个他是否都存意在乎你？梦想的生活，好好生活，来年陪着子女学校，纪念当初我们的爱情。我现时自己肯做饭，满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过昨日，应付完自己的患难，为未来改正我习惯，望下去挨下去，但一不小心总记起你。像旧 CD 还偷偷转动，句句都梦一般，无法被忘记。王菲的故事多 么孤寂，谁成为陌生过老人？你是否都挂念这个人？我现时自己肯做饭，满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过昨日。应付完自己的患难，为未来改正我习惯，望下去，挨下去，但一不小心，总记起你。Yeah, yeah, yeah. 这幅冰冷墙壁，怎么铺满尘埃？望着掉色的相。相爱，这张精致床单早该跟你离开，现在剩我一个，想起曾经我为何未懂得自白，我为何未舍得学习，似住红遍滔滔随便的花，你可情失错了负责，然后我，然后我恨不得当初懂得爱惜你。 陈柏宇的别来无恙，一路咧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柏仔自己心里边咧有一种咧痒痒嘅感觉，心痒痒啊！乜嘢心痒痒呢？如果系去卡拉 OK 咧，我好中意唱呢只歌，但系咧成日唱到咧副歌之后咧，头先咧临尾嗰一段咧，我就唔知道咧点唱，所以咧好心痒痒，又谂起咧去唱 K 嘅嗰种嘅啊快乐嘅时光吓。不过咧我知嘅。而家呢个疫情底下都唔好搞咁多嘢，系啦，自己一边听歌一边口噏噏唱咗句就算罢啦。啊，时间咧嚟到呢一个清晨嘅6:51嘅啦吓，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啊。至于今天嘅天气状况咧，会系多云啦，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大约系28度嘅。咁而今天咧会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而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的。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都 keep 住在摄氏25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刚刚听过有陈柏宇的旧作《别来无恙》，跟住落嚟咧，啱啦，有别来无恙，亦都有另一句嘅四字成语，唔知你多唔多用呢？安然无恙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系啦，呢一个嘅晨光百科咧，嚟到呢一个星期三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嘅成语故事吓。刚啱咧，彭仔都有讲到啦，有另一句嘅四字成语啊，安然无恙，唔知道你多唔多用啦吓。嗱，安然无恙呢一句嘅四字成语个出处咧，就系来自咧《战国策》入边嘅齐策嘅。嗰个典故咧系咁讲嘅，就话咧，呢一个秦国啊，当其时咧就攻打赵国，咁啊赵国咧于是就向咧呢个齐国方面咧求援啦，希望佢可以咧出援兵嘅吓。咁而当后来呢个危机过后呢，齐王呢就派使者呢就去到赵国嗰度。咁而当其时赵国呢就是因为佢哋啲皇帝嘅 啊、繼任啊，以至到安排等等咧，調嚟調去之後咧，當其時咧，趙國咧就係、是、由咧趙國嘅皇后咧嚟到去幫手處理呢一個朝政嘅嚇、啊，因為嗰個趙國嘅皇帝咧嗰陣時係比較細嗰一啲啦。咁啊，當其時咧呢一、這個齊王嘅使者去到趙國之後咧，就問一下個情況啦。咁啊趙國嘅皇后於是咧亦都咧見到使者咧，亦都有啊以下呢一段。嘅问题问到嘅，佢咁讲，佢话咧，岁亦无恙也，民亦无恙也，王亦无恙也，咁样讲种咧三种嘅无恙咁样。咁其实呢一个无恙当中嘅恙咧，就系指病啦。原本咧就系指人咧平安冇疾病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都用嚟泛指咧事物平安冇受损，咁就为之咧无恙。咁希望大家都系咁样啦，最紧系安然无恙。不论喺呢一个嘅自然嘅风暴之下，以至到啦喺呢一个吓、现时疫症横行嘅世界之中，大家都可以安然无恙。中意咧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听到呢一类咧咁喜劲啊，好有励志感觉嘅乐曲啊！

好啦，进入咧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咧，已经系嚟到啦，早上嘅7:07，欢迎你咧，keep 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我系彭仔晴晴彭早啊。咁啊，转头咧，好快咧，我哋又会有咧其他嘅成员咧系加入咧，同大家讲早晨咧，打招呼之余咧，当然亦都有一啲咧好啱你今朝早上咧出门所需嘅一啲资讯咧，要话你听嘅。其中咧就包括咗系呢一个嘅路面嘅交通啦，以至于咧系天上边嘅天气嘅情况啊，会唔会点样影响到你啦吓？昨天咧我哋香港咧都受到呢一个天气嘅影响咧，就已经系啊哇！好多嘅工作或者有一啲咧慣常嘅一啲嘅處理嘅事務咧，都要擺低一下，咁啊讓一讓呢個嘅浪卡咧經過咗之後咧，今天咧又可以繼續嘅。相信咧喺呢一個嘅星期三啊，今天咧大家咧都會更加咧精神為之一振嘅，因為尋日應該休息得夠啦，係嘛？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即刻迎来呢我哋第一位嘅朋友，终于见到有人啦。哎 ,Didi 你好啊。 早晨啊，彭仔朋友。 是啊，你好啊 ,Didi 朋友。真系一个好朋友啊你。 啊 喂先嚟呢睇睇呢个交通路面上面嘅情况，会唔会经过呢浪卡之后呢啲路面会唔会多咗啲树木啊，有啲拦路啊咁样嘅情况啊。 是啊，你讲个浪卡呢真系喺我做交通以嚟呢系比较最平静嘅一次嚟㗎。 是 啊。咁好囉。平靜啲，其實大家開心啲嘅。 係啦，即係你唔好再去評論究竟，哇都冇風嘅，又話八號風球，呢啲嘢真係唔好講過頭啊！ 係啊， 你一話咁咧，冇啊，咁你走出街，大家發生咩意外啊？邊個包啊？ 係啊，當然係某啲地區一定會好大風嘅。 咪係咯，咁所以就 冇乜風咁咯。 有陣時咧，把口喺你度係有得你講嘅，咁但係咧，我哋聽啊接收嘅時候咧，都要識得自己分析咯。係 啦，總之冇意外發生，大家都開心。 嗯， 好咁啊，講俾大家聽啦。咁啊，但係咧都有少少強風影響㗎。係。咁啊，揸車朋友留意啦，受強風影響關係啦，青嶼幹線嘅車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時50公里㗎，同埋汀九橋一樣啦。咁而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中线咧，就降到80公里，慢线就60公里啊！咁即系话咧，唔可以开得咁快啦。 系。 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较早前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开翻，包括咧系水渠街啊、通菜街交界嘅。咁而家开翻啦，咁车辆咧喺呢一段路咧就可以行翻嘅。咁另外啦，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会场道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封闭啦，而家都系开翻。咁咁多条隧道咧，而家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单车馆，咁狮隧啦出翻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排到去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车龙咧都几长噶，去到西贡消防局嘅。 咁啊，嗰度比较系繁忙一啲。 系啊，好似你话。真系琴日休完息，今日要早啲翻去咧处理公务， 即系啲嘢咧系搭埋咗， 系啊， 要一日做两日嘅嘢啦，分分钟都吓， 冇错。 咁还好咧，真系呢一个打完风之后咧，路面上面咧，今朝早行，譬如窝打老道啊嗰啲嘅大嘅主要嘅干道咧，都系好平静啊，同埋咧就个路面都系好。安全嘅， 梗系啦，听我哋交通消息就知啦。 见唔到有一啲嘅烂木啊，啲树木啊，如果唔系咧，平时打完风咧就成地都系噶嘛。 系啊， 咁还好啦，呢个浪卡都算系咁样啦吓。 多谢佢啊。 啊，咁走咗就以后唔好再翻嚟， 唔好翻嚟啦。 好，唔该晒阿 Didi 啊，同我哋讲咗咁多嘅路面嘅资讯。咁呢个时候咧，仲有阿 O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 O。 早晨，彭爷，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喂，咁我正话咧就描述咗自己见到嘅观察嘅路面情况系咁样啊。咁阿 O 你见到嘅路面情况，又以至到而家嗰个天色啊等等系点样咧？笑到咁样嘅、啊、你，喂， 你所谓咩人睇咩嘢？ 系咪啊？你见到，你见到好差。喂，咁你要大家参详下啦。 好嗱， 先讲下天气方面先。依家呢喺广播道口口嗰啲位呢可能当风位啊风眼位啊嘩劲大风喎、啊、依家吹到出咗嚟三四秒都已经吹到冻啦、啊。跟住呢我哋下集嗰啲位呢有竹树嘅。 係呀啲树呀。 竹咁样呢叫我哋好好即係做港台人嘅知竹啊。咁所以有啲竹呢成日 咁解 咁样就话你听啊做人要知竹咁样唔好忘本咁样。喂咁啲竹呢都发下发下嗰、那个发得好紧要下下到呢一样嘢都要留意，即证明风势比较大少少啦。所以即今日建议大家呢出门口嘅时候呢都请返件风褛仔玩玩佢啦。 喂咁我都几听你知笛喎、我真係有带咗风褛喎、 你又怪呀，我仲系短衫短裤呀，真系。 哇你咁样呀、又叫人哋准备自己又啊又另一回事都有嘅，唔得。 我自己做得唔好啊，所以想听众啊可以做得好啲。我转个头都喺自己个座位嗰度攞翻啲下钱啦。我就系想讲呢个就系最温馨嘅提示。好望向天空咧，就全部都系乌云密布嘅，估计系沤紧雨啦。咁啊，应该打唔知叫打风唔成三日。 但系而家打得成噶嘛，打成咗啦嘛。 当系打成咗啦，因为 系啦， 系当系咁噶啦。不过估计今日整体天气咧都唔多稳定嘅，咁啊，转头要交俾彭爷再详细啲咁去讲啦。啊， 冇问题、啊。 你有问咧路面嘅情况系点？咁啊，路面真系冇乜太多树木冧落嚟啊，阻住条路嘅、不过咧吹起嘅垃圾就真系多咗多啦。咁、啊，有阵时我哋系啦，即系天风波啱啱起身咁样，即系驾驶嘅时候咧都要特别留神，因为喂，前面好似有几嚿黑色嘅嘢，喂，咩嚟噶？哦，原来系垃圾胶袋咁啊！虽然可以话虚惊一场，但系大家揸车嘅时候经过都要特别去留神，特别去注意咯，因为真系打完风之后，你唔知道个路面会有啲乜嘢隔咗出嚟咁样嘅麻烦。 系啊，系啊，呢、這个真系非常之正确啊！呢、這个态度吓，咁啊，驾驶嘅时候，尤其是打完风之后咧，路面个状况咧，真系可以好不一样嘅。咁啊，如果用翻平时揸嗰、那个揸车嗰个速度嘅话咧，就真系咧未必系啱使吓，应该要再慢少少，咁稳阵啲。 多啲观察啦，嗱呢个就系路面嘅观察，至于详细嘅天气要交翻俾。 好嘅，喂，唔该晒阿 O 先吓，咁啊。至于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今天会系多云啦，有几阵雨嘅，最高气温会系大约28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烈风嘅，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啦，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嘅。咁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继续都系摄氏25度啊，相对湿度80%嘅，要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吓。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除咗咧喺寻日咧想话咧即系风雨不改咧系继续如常紧守岗位为你服务咧，想讲呢句说话都唔得啦，因为寻日咧我哋真系暂停咗个节目嘅，因为有呢一个嘅香港电台啊喺台风之下嘅特别节目嘅安排。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如常运作啦，咁所以晨光大学一样要开课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 嗱 ，Victor， 我哋一连几星期咧都系讲关于癌症咧同中医嘅关系，今次又讲啲咩癌症呢？ 咁上次我哋讲咗呢个鼻咽癌啦，咁、 嗯、 鼻咽癌咧本身都系呢个头颈癌嘅，即系喺香港比较多见嘅。 系， 咁今次咧都讲紧呢个都系一个头颈癌嚟嘅。 嗯， 不过咧呢、這个癌症咧喺香港咧就最近就越嚟越多啦，但系喺我嘅乡下咧，即系马来西亚咧。其实是第二大的一个癌症来的、 嗯、 所以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好啊，那讲的会是哪一部分的癌症呢？今次 讲的这个癌症呢就是这个口腔癌。咁虽然咧呢个癌症咧喺我家乡咧就真系常见啦，咁、 嗯、 但系咧喺香港咧喺呢20年嚟讲咧，其实个人数都增加咗好多噶、哦。其实廿年前咧大概系300多人啦，咁、其实最近咧个增幅高过70%嘅，系、 嗯、 啦，所以咧其实呢、这个口腔癌咧都系一个大家要留意嘅 一個癌症嚟嘅。 係嗱，既然你咁講啦，係咪即係因為地域上，譬如可能食嘢嘅習慣啊、生活習慣等等嘅差異咧，令到佢哋話呢一種口腔癌嘅數字上有呢個分別咧？ 咁我哋都當然啦，因為癌症嚟講咧，都好多原因我哋未知嘅。 嗯， 係啦，咁咧，但係咧，如果呢個口腔癌嚟講咧，高發嘅地方咧就一個台灣啦，同埋馬來西亞啦，係一個比較高發嘅地方啦。咁佢哋咧都有個共通點嘅，就係呢個食檳樂，係啦，同埋食煙嘅人都多，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就認為咧佢哋可能食同呢個食檳樂嘅一個關係大啲啦。咁就唔似鼻咽癌，鼻咽癌咧就可能係個基因嘅關係大啲，所以咧北方就少見啲，但係廣東呢度咧就非常之高發咁啦。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啊，請教阿 Victor 關於口腔癌嘅一啲資訊啦。嗱，頭先講到咧就係馬來西亞啦，同埋台灣會比較多啲啦。咁其實有冇話咩年齡層嘅人會比較容易患上呢個口腔癌嘅咧？ 咁當然啦，我哋講咧呢個年紀咧，大概45歲以上咧，那個機會會增加啦。 嗯。 咁但係咧都試過咧，好似香港都有個 case 咧，係20多歲嘅一個男性咧就有呢、這個口腔癌嘅，所以咧就未必係一個一定啦。不過如果你本身咧已經係即係可能40歲以上嘅，咁咧其實就要小心啲啦。 嗯， 係啦。咁呢個口腔癌咧，一般嚟講咧，90%咧都係呢個鱗狀嘅細胞癌嚟嘅。 嗯， 咁佢個位置咧就大概喺呢個唇啊，同埋口裏邊兩邊嘅呢個黏膜啦，同埋呢個嘴唇下邊嘅。喺呢几个地方咧，系比较高发嘅地方。 咁点样能够知道自己系有呢个口腔癌咧？ 咁其实咧，佢都有啲即系先兆嘅。咁首先咧，我哋要知道啦，即系口腔癌咧有咩引起口腔癌啊？头先讲咗，即系其实可能食槟榔啦、食烟啦，系呢个最大嘅一个引起呢、這个口腔癌嘅一个危险嘅因子啦。 系。 咁除咗食烟、食槟榔同埋饮酒啦，烟酒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嘅，系啦，咁当然啦，仲有啲原因就可能觉得系有啲刺激啊，甚至乎有啲人觉得可能啲浪口水里边啲酒精咧都会刺激到那个唇，即系有呢个口腔癌啊。不过呢啲就嗰、那个研究个证据就未必系好 firm 嘅，系啦，即系有咁嘅一个说法啦，系啦。咁当我哋知道咗呢啲原因，基本上就系呢、這个我哋要知道，如果你本身。是即係譬如話有食檳樂啦，又中意食煙啦，又煙酒都係不離口嘅人咧，就要特別留意啦。咁如果你本身又超過45歲嘅，咁你又出現咗呢個口腔裏邊咧有啲腫塊，甚至乎咧有啲甩皮，甚至乎啲顏色嘅改變，你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就係呢、這個我哋成日都生痱滋啦，係啦。咁有啲人咧就生痱滋就唔理佢嘅。咁其實咧，如果你生痱滋超過2個禮拜都未好咧，同埋個範圍都比較大啲咧，就要小心啲啦。呢、這個有機會就係呢個口腔癌嘅先兆。係啊，咁另外因為你口腔裏面如果有啲即係個細胞有啲惡變嘅話咧，咁你都有機會影響到個神經嘅。所以會出現呢啲好似口腔麻啊，即係疼痛啊嘅感覺啦。咁另外其實我哋比較即係都會叫啲平即係。我哋留意嘅地方就係呢個口腔個黏膜裏面咧，如果你出現咗一啲白色嘅斑，同埋有啲紅色嘅斑，一塊咁樣嘅一個白色或者紅色嘅斑咧，咁呢啲都係高度懷疑係一個口腔癌嘅，係啦。咁如果同埋如果你真係覺得個口唔係好順嘅話咧，有啲可能啲真係建議咧就去做下檢查。 嗱，好多癌症咧都会喺即系病发嘅初期咧都会有啲痛嘅感觉啦。咁口腔癌会唔会都有呢一啲相关嘅痛楚嘅咧？ 其实口腔癌痛嘅呢个机会咧就低少少嘅。系啦，咁当然都唔会话佢一定唔痛啦。系啦，咁因为佢系黏膜嘅一个关系啦，有时系唔会痛嘅。 系， 所以咧变成发现呢个口腔癌咧，其实系有啲迟噶啦，好多时候。系啦，因为冇乜感觉啊嘛。系啦，所以我哋就会呼吁啲听众咧，如果你本身咧冇做过呢个口腔检查嘅，或者本身你有呢啲危险因子嘅，即系可能食烟啊、饮酒啊、啲食槟榔啊，咁咧就建议咧 就發現有啲可能白斑啊，或者啲即係你覺得有啲飛脂成日都唔好嘅，就盡量咧就快啲去求醫啦。發現得早就有得醫啦。 嗯，嗱頭先咧 Victor 講咧都話有啲嘅口腔檢查啦，咁口腔檢查係即係睇牙醫嗰一種啦，定還是係西醫嘅另外一啲口腔檢查咧？ 咁其實我哋醫學上邊咧有啲即係分科嚟講咧，其實有啲重疊嘅。 系 啦，咁口腔癌因为佢系口腔噶嘛，所以其实咧牙医都系一个会可以检查到嘅一个科嚟嘅。系啦，咁当然啦，呢、這个即系普通科啊或者癌症科咧，咁佢哋都可以检查啦。咁其实即系佢哋都会有相关嘅知识嘅。咁如果佢哋初步怀疑嘅话，就会即系譬如话牙医，其实佢可以揾牙医嘅。咁、牙医咧，佢初步发现咗有呢啲问题咧，咁佢就会会去可能转介啦。咁当然啦。咁我哋中醫都可以幫你望一望嘅，係啦，所以其實咧就呢、這個就係一個醫學分科上面咧有啲重疊嘅一個原因啦，係啦，所以其實係 OK 嘅，即係你睇咩科都好，就盡快去求醫檢查。 嗯，明白。講咗話檢查方面咧，咁如果治療方面又點樣咧？西醫係咪多數都係要切除嗰啲癌細胞㗎？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話如果係口腔嚟講咧，當然係切咗佢最好啦，將啲惡變嘅呢啲細胞，係啦。咁如果第一期嚟講咧，除咗切咧，我哋都會睇下需唔需要淋巴清潔啦，因為清埋個淋巴，因為淋巴係一個轉移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就適當嘅可能有時要電療啦。咁二期嘅話咧，就一般嚟講都會做翻呢個淋巴嘅清除嘅，同埋配合呢個電療。咁咧三期嚟讲咧就会除咗手术啦，我哋都会加埋呢个电疗啊、化疗啊。咁如果四期嚟讲咧，而家都有啲标靶药嘅。咁咧，我哋发现咧，其实而家呢个口腔癌咧，即系随住呢个手术嘅呢个技术嘅先进啊，啲机器，特别系呢个机器人嘅一个发明啦。其实好多呢、這个口腔癌咧个伤口咧切除个嗰、那个干净度咧，其实系。好好多嘅，所以咧，如果有咩问题咧，都建议可能早啲去处理啦。 系，明白。咁如果中医方面又会点样去医咧？ 咁我哋中医嚟讲，我哋要分为呢个手术前同埋手术后嘅一个处理嘅。 系。 咁如果手术前嚟讲咧，我哋中医咧就会分型嘅。系啦，第一型咧就系呢个心火、心胃火啦。咁呢个心胃嗰个火比较大咧。就会出现呢、这个我哋话有啲溃疡啊，有啲肿块啦。咁呢啲情况咧，那个病人就会出现呢个口臭啊，中意饮冻水啊。咁呢个情况咧，我哋就中医就会用呢个清胃散。咁咧，根据呢、这个台湾嘅中山医学大学嘅牙医研究所证实咧，清胃散咧，其实佢喺呢个体外嘅一个人类嘅口腔癌嘅呢个细胞里边咧，系可以抑制嗰、那个。細胞嘅發展嘅，係啦，所以其實咧，就有呢個實驗室嘅呢個證據啦。咁除咗呢個心胃呢個火咧，咁我哋都會出現有啲即係有啲人會有啲口乾啊、喉嚨痛啊、黃痰啊，呢啲就可能係涉及呢個肺胃嘅熱性嘅。咁我哋中醫就係呢、這個涼角散啦，係啦。咁呢啲情況咧就就係有啲栀子啊、甘草啊、竹葉啊、大黃啊啲清心呢個肺胃。火嘅呢啲藥啦，咁另外咧就會有啲即係我哋話有時候咧就有啲係陰虛嘅，咁陰虛嚟講，我哋就會用呢個沙參麥冬湯啦，係啦，咁另外就係我哋講術後啦，咁術後因為佢本身口腔嚟講咧，佢會分泌呢個口水噶嘛，咁如果你做完呢啲口腔癌嘅放呢個電療之後咧，或者呢個手術之後咧，就會出現呢、這個第一個就是一個皮膚的發炎啦，我們叫放射性的皮膚炎，就是電療之後的皮膚炎。咁呢個呢就會可能個皮膚紅啊，有啲爛啊，同埋真係總之就發炎啦。咁呢啲情況呢，中醫呢就有啲藥呢，就譬如金黃散啊，咁就會外敷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呢、這個都係好常見嘅，就係、是、放射性嘅呢個口腔癌。咁呢就會冇口水啦，吞嘢痛啦，咁其實係好影響呢、這個生活嘅， 我谂讲嘢都好影响啦，已经 系啊系啊，咁、有啲即系甚至乎有啲病人去反应就系话，即系饮水都戒唔到渴，仲要成日去厕所咁咯，咁呢啲就系嗰、那个佢个副作用啦，系啊，咁我哋中医就会有呢啲方法啦，咁当然啦，我哋头先同大家介绍嘅就俾大家知道，其实我哋中医有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就唔系叫你自己去执嚟饮啦，最好都系揾翻个中医去睇啦。 系咁样听落，好似都系比较辅助式啲，系咪？即系因为西医嘅嗰啲放射性治疗之后咧，就靠埋中药咧去调理翻个身体，或者改善个身体出现嘅相关状况。 系啦系啦，因为喺呢啲情况咧，我哋首选系一定系切咗佢啦，一了百了，系啦。咁咧，如果当然啦，你切之前你想缩细个肿瘤，咁你都系配合下中医嘅一啲方法去处理嘅，未必系一定要术后先可以食中药嘅。咁术前就有术前嘅治疗啦，就因为一般嚟讲咧，癌症咧术前咧就攻劲啲。术后咧就补劲啲咁 咯，系啦，都好正常嘅，要调理翻个身体啊嘛，系咪先？ 系啦，冇错。 明白晒啦。总之都系啦，无论你而家有冇唔舒服都好咧，定期嘅一个全身检查咧，去 check 清楚自己身体嘅状况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嘅。 系啊，系啊，因为早期嘅发现咧，其实个生存率咧系可以高好多嘅。咁咧。如果你真係遲發現咧，就真係比較麻煩啲啦。 明白曬。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我哋下次再傾過咯。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大丈夫だから簡単や言えないけど、ほら力を抜いて。君だけが歩ける砂利道の先で笑い合えたなら簡単にゃいかないけどその涙忘れないで太陽はそっと微笑むはずさ。 如果比像你呢是有患症啊，但是患症好返嘅话，你会唔会都感谢神明呢？ なかなか素直にうまくいかない世界朝まで飲み明かし傷を舐め合い泡のようにそう消えたい日もあるような不器用をさお互いこの先もデコボコとあるだろうそれもきっと悪くないあの雷に花束を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神様 我想呢就总会有人会感谢神明的但是更多人的是会答谢啲医护人员的照料都未定啊！刚刚送俾大家的呢一首日文嘅歌曲咧，系嚟自菅田将晖，仲有中村伦也。Thank you， 神明大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第二日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进行确认听证会。巴雷特说自己坚守法治，强调从未在个人生活和专业生涯当中将个人选择强加于别人身上，又说假如有人为了达到特定结果而安插法官到公堂之上，就是彻底违反司法独立。被问到假如下个月大选结果出现争议，要诉诸联邦最高法院仲裁，到时他会不会选择弃权作出决定？巴雷特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目前难以对此作出法律结论。分析说，巴雷特在听证会上回避作答具争议的问题，包括对堕胎、奥巴马医保和跨性别议题的立场。美国据报对台军售的计划有更多消息流出。路透社在报道中引述五名消息人士指，白宫在当地星期二通知国会将会寻求向台湾出售一款无人机，以及波音公司制造的陆基鱼叉反舰导弹，是用于抵御巡航导弹的海岸防御武器系统。 报道又话，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已经接获通知，计划中武器销售获得负责监督对外军售的国务院批准。美国国务院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寻日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坚决反对。吉尔吉斯动荡局势持续，总统新闻局发表公告指，总统热恩别科夫已经将国会有关新总理和新政府组成的决议退回国会，认为有关决议不合法。公告指出，国会之前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主要是出席特别会议的议员人数未达到法定人数，会议通过的决议被认为是不合法和不可以执行。吉尔吉斯国会上个星期六召开特别会议，批准扎帕罗夫出任新总理，并且批准新政府的组成和施政纲领。根据宪法，总统应该在三日之内就新总理和新政府组成作出决定。假如总统在这个期间未有决定，国会通过的决议会自动生效。翻嚟本港，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日常生活中尽量唔用现金，采用电子找续系最安全同最清洁嘅方法，减低互相接触、交叉感染嘅机会。佢举例买卖烧味嘅时候，如果切烧味、包装、收钱都系同一个人，如果曾经有顾客染病，病毒可能就会透过现金找续传播。有关情况在不少的小食买卖都有机会出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8%，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挤塞，排到去白石窝；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呢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科学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慢车，排到去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加龙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排到去北港路对出；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恒安村。咁继续提你啦，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嘅车速限制，因为强风嘅关系咧，降至每小时50公里嘅。咁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咧，亦都系降至80公里，慢线就降至60公里。咁另外啦，太子嘅水渠道同埋通菜街交界咧，较早前有个水管急修嘅，咁呢个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咁而家水渠道同埋通菜街交界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车咧系可以喺西洋菜南街左转入去水渠道嘅，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今朝呢遇到阿欧就同你 sport 一下啦。 好啊，做下运动先。但係呢啊，日日运动身体好，但係都躲避唔到呢 点 新冠肺炎喎、 啊。哦， 係喎。讲緊呢就係、是、呢个葡萄牙足总呢证实咗呢正系备战呢欧国联对瑞典嘅葡萄牙球星呢、斯朗拿度呢确诊呢个新冠肺炎。 哇，呢、这个一直超级巨星啦，体坛嘅。 係啊，仲要你都知道斯朗拿度呢所有嘢都有自己嘅一套嘅。意思系呢佢出去集训呢又有自己嘅厨师啦。佢、哦、举嗰啲 dumbbell 即系健身器材呢又有自己用开嘅， 唔同人 share 嘅， 系啦，佢自己好似独家村咁样，佢都中喎、 啊。咁会唔会反而好啊？而家即系佢全部嘢都系独家自己搞噶嘛， 系啊， 即系话咧冇乜紧密接触者， 系啊，未必惹到人哋啊吓。 系啦，系咪佢啲女伴都系佢自己独有噶嘛？ 系，应该系啦。 就算好多咧，都系佢自己嘅啫。 根据新闻报道， 系啦，嗰啲伴侣就应该唔会再惹其他男人啦，系嘛？ 嗱，根据新闻报道啊，系咁写啦。咁啊，实情系点咧？咁啊，真系要问翻。 因为我都曾经有谂过，哇，佢咁风流，或者佢 咁 情人。咁大情人系咪咁多咧？女子倾慕佢嘅时候，佢有佢一个染疫，会唔会其实代表好多好多啲吓、 哦？有即系叫紧密接触者啊，系咪？用翻呢个今年先学嘅术语啊吓。 但系如果咧听阿 O 咁讲咧，佢好多嘢都系独家嘅， 系啦， 唔会同人分享， 系 exclusive 咁样。 咁嘅话咧又安全咗啲喎， 應該嚟緊半年都冇乜緊密接觸者，夠膽埋斯朗身啊！估計係咁估計啦。嗱，斯朗拿度咧喺國家隊對法國同埋西班牙之後咧、就對呢個新冠肺炎測試咧就結果啊呈陽性，咁啊已經離隊啦，咁啊要隔離啦。不過咧，葡萄牙國家隊咧備戰啊瑞典嘅歐國聯賽前咧，咁啊成班隊友一齊食飯，斯朗。更加鋪咗一張相上去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仲要自己係大頭自拍咁樣。 咁唔知佢用嘅餐具係咪自己嗰套嘅咧？ 係啊， 即係用翻自己餐具。 但係食嘢會傾偈啊嘛，傾偈會有飛沫傳播啊嘛。 咁其實咧，雖然我哋個調子咁輕鬆咁樣啫，咁話曬人哋阿斯朗啊，佢點都係一個嘅患咗呢一個病嘅一個病人啦，係嘛？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抱有同情心嘅，都係祝佢早日康復啦。 講得冇錯啊，亦都唔係壞心地嘅，我哋都中意睇斯朗踢波啊，盤樓喺球場。 我啊中意睇佢咧，即係展示佢嘅波 技啊， 哇！真係令人啊～ 系啊， 艳羡咧，简直 我都系咁样觉得啊！但系佢嗰个 six packs 嗰个仪器咧，咪有 啲铁 甲威龙咁样镶住喺个， 我就唔 系 好信啦，嗰嚿嘢真系 咁啊，唔知 都系要努力先有噶啦、啊，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系啊，咁啊，斯朗希望快啲好翻啦，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同队嘅队友咧都可以平平安安啊吓，咁啊，即系都系 阴性吓、啊，全部阴性。 系啦、啊，老土都要讲呢一句，就系、是、咧病毒咧就冇眼睛嘅，就算你好大。嘅好靓仔，平时咧神操晚练啊，朝头早5点已经做咧十四组 sit up 啊，但系都冇用嘅， 系啊， 病毒要揾你嘅时候咧，一定揾到你嘅、 啊。只要你有一时嘅疏忽同埋咧。 即係鬆散咗嗰啲嘅措施嘅話咧，就嚟㗎啦。咁幾時都係要咧係緊守嗰啲嘅防疫措施啊。 係咁啊，斯朗拿度叫做確診就確定咗歐洲疫情係嚴重啦。如果唔係，唔會搞到斯朗嘅，好明顯嘅呢一件事係咁啊個滑言率同埋機率嘅問題嘅啫。OK， 轉個角度咧講埋 NBA 咁啊，湖人咧就攞咗今年 NBA 嘅總冠軍啊，2020年嘅總冠軍啊嚇咁啊琴日就離開咗呢個奧蘭多嘅主題樂園啦，翻返去洛杉磯啦，咁出爐嘅最有價值球員咧，即係 FMVP 啊嚇，就係勒邦詹士咧，咁啊抱住個獎杯同埋咧 AD 安東尼戴維斯咧坐翻私人飛機咧啊翻返 LA 啦嚇，咁啊一眾嘅球星咧都帶住嗰啲冠軍嘅 T 恤同埋帽啦，咁但係咧就現場守候嘅球迷其實唔多嘅，因為咧佢哋都冇對外公布咧話啊邊一班機先翻到去洛杉磯，咁啊只係咧輕鬆咁樣，因為都為免聚集啦。咁啊，湖人隊嘅球星咧就非常開心啊！開心在咩咧？終於告別咗長達3个月嘅普普生活啦，就係嗰個氣泡啊，運動氣泡。佢哋呢3个月長期都要留翻喺主題樂園嗰個園區嗰度啊，冇得直接見到屋企人啊，只能夠 FaceTime 同埋冇得外出啦，盡量冇得外出啦咁樣。 咁啊，好似有辣有唔辣咁。 係啊， 因為我聽到話喺個樂園嘅園區嗰度 喎。你覺得好 happy 啊？ 係啊， 三日 OK 啊，3个月你真係即係少少喎， 任玩啦、啊，即係邊個窿窿罅罅都玩盡啦啩。 係啊，以香港為例啊，如果彭爺咁喜歡去玩，3个月都真係 too much 啊，係咪？ 即係每日應該係坐2轉過山車啊，俾我就 係啊，坐2轉 坐到可以咧有一個絕技。就可以喺過山車上面食飯咯，爬飯啊，夾餸啊， 等我講呢句先。家庭觀眾同埋收音機聽眾切勿模仿，講笑啫呢個。 呢啲真係啊，好難專人訓練啊。 係咁啊，喂，但係咧有人開心又有人唔開心，唔開心係咩咧？球賽轉播商又唔開心，因為咧今年咧就叫做氣氛冇咁熱鬧啦，因為都唔可以俾球迷入場啊，所以咧第六場啊 Game Six 嘅收視咧係歷史上邊最差嘅收視。咁啊，湖人队又宣布咧疫情嘅影响啦，咁啊冇得公开庆祝啦，咁啊根据统计咧，总决赛啊 G6 即系第六场嘅比赛咧，收视人数咧只系560万啫，相比上年咧速龙队对勇士队最后一场咧嘅1834万咧，下跌咗70%咁多啊，创下咗咧 NBA 历史最差嘅纪录咁样，咁啊估计都系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同埋咧今年咧 NBA 方面咧都真系好多嘅困擾啊！第一咧就係年頭嘅時候球星高比拜仁啦，咁啊離開咗我哋啦。第二咧就係疫情嘅影響啦，咁啊好多嘅賽事都要滯後啦。咁第三仲有啊黑人事件啊嚇，咁啊即係好多嘅球員咧都原先開波嘅時候願意單膝跪下嘅，咁但係搞咗兩搞咧 NBA 嘅賽會咧又話喂大家唔可以將呢啲叫黑人平權咧撈入去賽事入邊喎。咁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即係除咗賽事或者舊時打 NBA 有啲政治嘢咁好似 啦，你打 NBA 射波準入樽勁嘅，但係依家好複雜嘅。 依家即係好似咧，好多事物啊，或者係我哋做開嘅嘢咧，都好難咧，好單純、好純粹嗰，淨係做嗰件事嗬。即係你話運動係一樣啦，可能你喺讀書方面又係一樣啦，甚至乎喺工作上面咧，有一啲嘅工作，如果你係面對群眾嘅話咧，又好似咧你想好純粹只係做呢一件事咧，又未必係咁樣嘅。 又或者外界都有好多唔同嘅揣測啦。可能你好單純，喂想好做好份工喎，做好一件事喎，唔得啊！出邊咧就會有其他人咧就喺度諗 好多陰謀論啊， 係咪咁噶？係咪唔係咁噶？ 背後其實咪想做呢啲咁嘅小動作啊？係 咁啊！依家咧游水咧都唔可以好純粹啊！我有啲朋友咧禮拜六日嘅時候咧過去個 weekend 咧咁啊去啲政府泳池嗰度游水啦，跟住佢話咧哇都真係嚴格咁樣管核，即係你一上水咧就即刻要喺嗰、那個口罩套嗰度攞翻個口罩咯， 湿立立嘅喎， 系啊，咁你就即刻要贴住咁样整住，即系张住个嘴。 咁夸张啊？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嗰啲员工都，你又唔好搞到人哋做嘢，跟住做嘢嗰啲人又好严厉咁样训斥你，所以咧旧时好单纯做一件事咧，都今时今日都变得唔单纯，同埋变得复杂啦、 哇！游水啊！我介绍你啊！ 好啊好啊，喺边度游啊？ 沟渠 哦，沟渠好啊， 不过系一只歌嚟嘅。偷渠唱泳啊，阿泳儿。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怎样，留 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请告谁。我与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当爱当爱当爱每滴记忆如畏惧，陪着我在靠。 这首歌呢，不论是它的曲风以至到那个歌名所形容的状况，都是一个字坑，叫你在坑渠都有水是不是坑 污糟或者 正话那这一首歌的编曲以至到它那个音乐的编排也都是很坑下，都不是那么容易 handle 到，但是它呢演绎得很成功下。泳儿的坑渠，我经常想说坑渠，其实它是 沟渠唱命， 我真的成日都叫你整个做坑渠， 个坑字反而难写啲啊！我对住个碟名， 冇刻意嘅，系我懵懵，我好好鬼死懵嘅个人。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开始我哋嘅国际之旅嘅同时，亦都要话俾大家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直播室咧就有阿 O 啦，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啦。咁啊，同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就话今朝早去边度好咧？咁样，今朝咧就想咧系同大家咧就去一转美国先嘅，系啦。嗱，美国咧呢、這个地方咧，实在咧好多咧即系。奇人异事啊，咁啊，今次咧呢一个咧系发生喺一个女士身上嘅，咁啊呢位女士咧本身咧就系怀孕噶啦，即系做妈妈啦吓，准备做妈妈啦，咁佢本身亦都系一位咧就系好好学嘅女士嚟嘅，佢自己咧就读呢个法律嘅，咁啊。再進修啦，咁佢於是咧就原來咧喺佢懷孕啊28周嘅時候咧，已經咧報考咧一項嘅法律嘅考試，就係咧應考呢個律師資格嘅考試。好啦，咁但係咧原本呢一個考試咧就係係好早嘅時候咧已經係準備要去應考嘅。不過咧，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咧，咁、那個考試咧就係延後咗嘅。咁延後咗咧。其实对于佢嚟讲咧，都有一个嘅麻烦之处、哦。 我以为考试迟啲咁啊，多啲时间温书咁咧。 但系迟得嚟咧，又正啱咧，系佢已经怀孕咧38周啦。佢喺28周嘅时候报考嘛，咁本来咧就系、是、呢一、這个嘅考试咧系因为疫情咧就系、是、延后去到咧10月嘅咁样。咁嗰个嘅情况咧，本来就叫做咧。原本佢報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樣啦，因為疫情延遲咗就會影響到佢咧同佢生 B B 嗰個情況咁樣嚇、但係咧就喺佢呢一個嘅38周嘅時候咧，佢咧就要應考呢一個嘅考試啦、即係因為呢個考試咧都分幾輪嘅，咁同埋咧呢、這個法律嘅考試咧，佢都算係。配合咗大家喺疫情底下嘅情况，就可以咧遥佢考试。 哦，即系喺屋企考。 系啦、但系咧，真系咁啱得咁巧，喺佢咧38周嘅时候，而家要应考嘅时候咧，就喺度一路做紧嗰个考试咧。突然间个羊水穿咗、 就要去医院啦，准备生 B B 啦。穿羊水喎、咁即系话咧要生啦，系咪？咁、但系咧呢位女士咧，佢又犀利、佢咧就忍住忍一忍，佢咧都要咧考埋个试先。然之后咧，先至咧系去产房嗰度生嘅。 哇！呢啲犀利啊，呢啲妈咪。 哇！紧要啊！但系咧，由于呢一个嘅律师资格试咧有几 part 嘅，咁佢咧都系忍住咧，都系完成咗咧头嗰一两 part 啦。咁之后咧就去咗产房度生啦。咁佢生产咧就成功，就生咗咧顺利啊，生咗一个嘅男婴咁样。好啦，生咗个男婴啫，但系其实佢咧。嗰、那個試咧未考完嘅，咁點樣咧？剩翻落嚟嘅考試點算好咧？ 可以 postpone 㗎，外國嗰啲咧通常好人道嘅喎、對於呢啲咁現實要處理嘅問題，你同阿 professor 講聲， 係啊， 佢又會放行，又會即係同埋頭先 好易講嘅啫， 係啦。咁而真㗎嘛，嗰件事唔係講出嚟或者作出嚟㗎嘛， 係啦，唔係想呃你時間。 咁大個 B B 喺度點作啊？係咪先？ 整個過程咯，可能有錄影啊。好啦，咁咧，但係就佢唔使話係咪同呢？个 professor 去倾嘅，而系咧呢位嘅妈妈咧，佢最后咧就系、是、哇间医院又好人到不得了，就间医院咧第二日就为呢一位嘅妈妈咧准备咗一间嘅房间，就俾佢咧喺翻医院呢一个房间嗰度咧考埋剩翻落嚟嗰几 part 应考啊，俾间房佢 系啦，咁啊结果咧令到呢一位嘅妈妈咧不但止啊。就喺啊应考嘅途中咧，系顺利生咗个 B B 仔，同时咧亦都咧可以喺之后生完之后咧，即刻咧就紧接地咧考埋个试，即系两样嘢咧都赶得切，做得到 啊！希望有好成绩啊！有啲朋友话一生完小朋友嗰一刻咧。啊！全部都唔記得曬噶咯，咁啊 腦啊空白嘅， 唔知係咪連啲試題都唔記得啊？跟住或者咧啊，記性冇咁好啊，答唔到，應考唔到咁啊！希望呢件事冇發生到啦。 咁啊，嗱、 阿欧咧，你系心水清嘅，即系知道佢考得晒个试啫。 系啊， 佢个考试结果系咪成功先？ 未知字 呢样嘢未知嘅，未改卷啊，未成啊。 你法律好多条文噶嘛，记漏一条或者记错一条啊，都几麻烦啊。 呢一个又真嘅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寄语呢一位嘅妈妈咧，希望佢考试方面就都一样成功啦吓。虽然就个试咧就最终咧系考得切嘅吓，冇话咧系考唔到啊。半途而廢咁樣，好好慘噶嘛，係咪？咁我反而好奇，究竟呢一位嘅媽媽佢最終會改呢一個 B B 仔個名做乜嘢咧？ 哦 ，Lori 啊， 係啊，嗰啲係啊，會唔會同 law 有關嘅咧？如果 law 攞個音raw 算唔算咧 ？raw 係啊 ，Larry 啊 ，Lori 啊，嗰啲咁樣 ，Larry 啊，咁樣 應該都係嗰類啊嚇 ，legal 嘢啊或者係又會唔會同 exam 有關咧？ 哦，應該。会同 exam 有关啦，系啊，睇考唔考到咯，考到就同 law 有关咯，考唔到就同 exam 有关咯。 即系俾着你咧咁紧急嘅情况底下，喺屋企考试遥佢考试进行期间，突然间个羊水咧穿咗羊水，要准备生啦，啊咁紧急，你。俾你打電話，除咗打俾自己嘅老公之外，作為一個準媽媽，會唔會都喺美國嘅朋友就會打呢一組號碼咧？911咧嚇。呢一首亦都係咧 Lady Gaga 嘅新嘅作品嘅名稱911 911。 Watch like you like go again. Boy, can't you see me cry? Can't you see me cry ever again? Boy, can't you see me cry? Can't you see me cry? This is the end. My biggest enemy is me. Pop a 911. My biggest enemy is me. Pop a 911. My biggest enemy is me. Ever since. 属于 Lady Gaga 嘅呢一首新嘅 single 911，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8点钟啦。 当疫情再次喺社区爆发，政府将会别无选择，需要大幅收紧防疫措施。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呢名外籍乐手曾经参与上个星期五同星期六在文化中心的演出，席上观众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其中林郑月娥已经接受病毒检测，徐英伟就曾经在后台探班，亦都将会参与病毒检测。所有乐团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据了解涉及大约100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5，人民币6.748。

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哦！朱海婷都翻嚟啦， 喂，早晨， 早晨， 欢迎 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系咁啊，好好珍惜呢两天啦吓，晨光嘅听众，阿朱海婷咧就今日同埋明天咧都系暂时嚟讲啦吓，我哋呢一个阶段呢一、這个时候咧就叫最后呢两天啦，咁啊之后咧 珍惜啦，翻嚟同大家倾偈嘅时间啦。 咁、之后咧要可能要过一轮咧先再听到啊朱海婷。在晨光出现的、又或者呢可以在其他二台的节目那里是再出现都未定的嘛、 是、 有些伏笔、可能 我们几时都是需要有朋友去支持我们的节目的、要有内容啊同埋有人才先得㗎嘛係咪、 大家加油啊。 好啦咁啊朱海婷就两日啦。其实我都係三日㗎咗。 係啊。彭爺有新动向啊。 係啊都係做啦都係要做嘅。 都好似收到晒风啦大家都有唔同嘅反应啦一听。 係啊咁啊有啲呢就屹立不倒嘅好似阿 O 呢啲就屹立不倒啦。 好似我呢啲。 地位稳如泰山。 好似我呢啲庸才啊继续留返喺隻前嗰度啦。 哎咁讲啊，都仲有好多节目嘅主持系冇喐到噶，咁、你会一足高就扮晒一船人嘅， 咁、 你自己蠢好啦， 系啦，咁唔好讲呢啲啦，讲翻个识讲嘅，讲下天气先啦，不如好 唔好啊？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啊，有几阵嘅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吓，吹清劲至到强劲强风程度嘅偏东风啊，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烈风噶，海面有非常大浪以及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嘅。现时嘅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就77%，强烈季候风信号就现正生效。 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啊，唔系有几阵风啊， 系 有几阵雨啊。 今日翻嚟嘅过程都应该几大风下， 大风啊！我哋自己嘅感觉就觉得咧，琴日挂正咗八号风球啦。如果咁啱你自己咧，琴日个喺个风球当中，唔系食正嗰个方向咧，又有啲人话其实好似风平浪静，反而今日。出门口咧有呢个季候风嘅时候咧，个感觉仲有呼呼声嘅风。 咁、我又相信大家嘅所讲出嚟嘅嗰种嘅情况咧、又冇话系讲大话，又冇话咧系唔系事实嘅、我都相信系事实嚟嘅，即系话咧香港。喺尋日咧，各區咧都係有一啲唔同嘅程度嘅風力啦，有一啲可能比較弱啲，有啲咧就真係都幾勁嘅，好配合嗰、那個，亦都好反映到真係八號風球嘅。咁、雖然有啲朋友啲言語之間咧就好似似乎有啲質疑啊咁樣，但係我真係從來咧都即係越做得耐呢一個嘅電台啊廣播咧，就越明白咧究竟嗰個嘅天文台啊，佢哋嗰個背後。嘅作一啲嘅決定啊，或者佢哋嘅分析係來自啲乜嘢？我都係相信佢哋係科學為主啊，都係根據翻啲數據啊，同埋科學分析。咁我自己係乜嘢啫？係乜嘢都唔識，咁咪梗係聽人哋專家啦。你係科學主任咩？你又唔係科學主任，咁你何必要質疑呢？以前咧質疑嘅時候咧。又话，其实啊，哇，咁鬼大风啊，咁劲风啊，又唔挂八号啊，咁晏先嚟挂八号，又赖落去咩理事力场啊？ 系啊， 即系其实 依家成个都退休状态啦，咁、你冇得赖啦。 有 阵时 我真系觉得咧，人嗰把口咧，真系俾你讲晒。 系 好大风唔，但系又迟迟唔挂嘅时候，你 又 话有人为因素。啊，到咧挂咗啦，然之后，即系其实出边啲风又唔系好劲啫，咁你又想讲咩咧？ 系啊，咁样啊。 所以 难招呼啊！啲人 喝半杯水嘅心态咧，琴日突然间喺冇乜心理准备之下，多咗一日假期嘅，咁你点样去善用或者点样去享受咧？ 不过我想话咧 ，Heidi 啊，同阿 O 啊，即系寻日咧，我觉得自己系忙过喺直播室同埋喺电台。 唔系啊，有好多资讯啊， 因为太多嘢要去调配啊。虽然我系坐咗喺屋企，但系咧真系忙过喺 office 啊， 真系好多同事都要翻嚟当封更嘅，咁啊亦都为到琴日打风都要工作嘅朋友咧，致万二分嘅敬意啦。喂，今日咧通胜都睇一睇佢好嘛？ 好啊，唔该晒。 系啊，今日通胜咧就呢个结网啊、入殓、除服、成服、破土、安葬、立碑都系宜嘅。咁啊， 似乎都系啲白事 咁。系啊 ，set 啲嘅嘢啦，咁样啊忌啊忌咩？忌嫁娶咁样，入宅咁样，盖屋咁样啊吓，仪晒都系相对忌少少嘅。咁呢啲传统智慧，有阵时我哋都听下啦。 咁啊系啊，今日呢一个嘅。农历是八月廿八咯， 哦、 即系就嚟又一个新嘅月份噶啦噃吓。 咁、今日继续开市啊，所以要请咧财金达人同我哋睇食嘅事先。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七分嘅时间 ，Hadi 朱海婷，我哋一齐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啊！嗱，琴日打风啊，港股休市啦，隔晚美股啊麻麻地啊，道指咧收报28679点啊，跌157点啦，标指咧跌22点，纳指都要跌啊，跌12点咁啊。苹果公司啊举行发布会啦，出新嘅手机啊吓，咁但系咧啊公司全日股价跌啊，跌2.65%啊，咁啊，几估唔到大市嘅走向。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咁今日个焦点当然就系睇晒我哋阿主席咧，就喺、是、呢个系即系呢个喺深圳方面之行，同埋发表嘅重要讲话啦。咁啊，当中亦都系讲紧咧，就好多系都对，无论深圳又好啦，或者对全国或者对香港方面啦，都可能有一啲政策上边嘅嘢咧，都要留意翻咯。咁尤其是喺嗰、那个金融上边嘅政策啦。咁就係今次咧，就睇翻啦，就係、是、其實係依、這個即係自從疫症之後嘅，咁就係首度咧啲咁大型上邊咧啲政策性變嘅嘢咧嚟到去即係就講話。咁當中亦都睇到咧，就係、是、嗰個方向就話之前咧就講緊呢個內循環啊嘛。咁就大家會擔心，咦會唔會即係內地方面咧就會封閉咧？會唔會同呢個係即係美國方面或歐洲方面脱歐咧？咁今次主席就即係強調咧，就唔會話係。即係脱離嘅，咁都係一個係繼續咧，就係同呢個世界接軌嘅。咁所以之前佢都提出一個雙循環嘅概念啊嘛。咁所以今次咧就睇下究竟咧點樣應用落去，有啲咩具體政策方面咧，就係、是、行未來嗰幾年啦。咁亦都係咧就配合埋呢個五中全會啦。五中全會方面都會講埋14/5規劃啦。咁所以今次即係呢個講話方面咧，相信對呢個係14/5規劃，尤其是金融上面啊，或者係同世界接軌上面嘅定位上面咧，都可能有啲指引喺度咯。 咁係咪感覺上都相對利好少少，定還是係即係爭啲咧？因為即係分析都有兩極嘅，有一啲朋友就話：哇，深圳話冒起得好快，有機會都頂住香港咁、但係有另一個説法就係話：可以大家攜手嘅向前嘅，大家可以合作嘅。咁傾向邊一個主流説法多少少咧 ？Kenny， 你暫時睇 嗱，其實我覺得咧，香港其實喺過往嗰幾年已經。 即係我都有提過出嚟，有分析過一樣嘢，就話唔應該講一個係大家競爭咯。其實之前好多人都會講係競爭啊，話會唔會深圳交易所或者上海交易所同香港交易所會互相競爭咧？其實唔應該咁講咯，因為香港嘅定位其實應該要轉變嘅，就係要配合翻國家嗰個係金融嘅政策發展，尤其是而家嚟緊講緊人民幣係國際化嗰樣嘢。咁而香港亦都有佢獨特嘅地位，因為始終香港個資本帳係冇管制啊嘛，咁同埋亦都係一個國際金融市場。其實國家嗰啲政策上面，尤其是金融政策咧，好多個試點啊或者試行嘅話咧，都可能要經香港呢個窗口去做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大家思維可能要轉變咯，就唔係諗著喂就人哋嚟係搶飯碗啊，你點樣競爭啊咁樣，就其實應該要配合翻呢個係政策。其實從來香港都係咁嘅，你細心諗翻係由香即係由第一隻國企嚟香港上市，到慢慢咧就越嚟越多啊紅籌啊，好多四大行啊，或者係騰訊啊啲嚟香港上市，都係其實配合嘅喎，配合翻國家啲企業方面咧，即係出去 raise 錢，咁而香港方面咧就賺大錢，咁跟住滬深港通又係啦，即係配合翻兩地嘅資金融通啊，其實全部係配合，唔係競爭噶嘛，咁其實一路咁樣行落去，其實係行之有效嘅。 好啦，咁头先讲翻呢啲比较正面嘅因素咧，我哋摆落去呢个内房股度睇睇喎 ，Kenny 吓，因为睇翻咧内房企业咧都陆续公布咗啦，佢哋九月份嘅销售数据啦，都普遍录得咧呢个双位数嘅增长。咁啊睇翻啦，咦，今年好似咧对内房嚟讲咧，九个月呢个销情都持续回暖啊，亦都预期翻咧去到第四季都仍然有机会咧就系持续呢个销情嘅增长。咁另外一边嘅数据啦，都睇翻中国最近啲宏观经济嘅数据咧，亦都比市场系即系优于预期啦，加强翻投资者。预期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加快翻去到5.6%的信心咯。好啦，呢个正面因素。但另外啦，对内房方面咧，又睇翻近期咧，内地嘅监管部门又好似收紧咗咧，尤其是就系啲房企佢哋嘅融资啊，有呢个嘅三道红线嘅策略啊嘛。好啦，咁两个嘅正同埋少少负面嘅消息夹攻之下，我哋点睇呢个内房股咧？吓？ 內房呢其實就一路都係個政策嘅風險喺度嘅講真。因為銷售呢其實就你睇數字係完全冇問題㗎。即係每個月方面嘅銷售數字都好靚仔㗎。但係就爭在呢你內房本身呢自己個財務狀況個資金鏈嘅問題啦。因為呢你譬如好似恒大為例你睇到㗎。佢哋嗰個 turnover 嘅增長係 OK 嘅，但係咧嗰個係bottom line 咧倒退嘅。點解咧？因為佢就係減價嚟到促銷嘛。所以我哋呢一排咧成日睇個銷售數字咧，其實就冇意思嘅。你要睇埋咧，究竟佢會唔會需要減價而影響到個毛利率，犧牲咗毛利率？咁要唔要減價咧，就好視乎翻咧佢自己間內房本身個資金鏈嘅壓力嘅問題啦。咁而呢個資金鏈咧，又係背後咧，就其實係睇翻政策。即係政策你再 set 三條紅，本來已經緊嘅啦，你整多三條紅線咪更加緊咯，咁咪更加要減價賣樓咯。咁如果佢係覺得喂我可以鬆一鬆你嘅，咁即係政策上面鬆一鬆嘅，就完全解決好多問題咯。咁不過依個就係、是、其實從來都係依個國家政策就係咁嘅啦，就係、是、其實佢喺個上游咧資金鏈度調控個內房，就唔同香港，香港就喺嗰、那個。買家個税上面咧就打擊你個購買慾，打擊你個購買成本。但係咧喺內地就唔係啦，就係、是、嗰、那個房企嗰個上游資金鏈啦，一收緊你就要賣樓咯。如果你唔賣樓嘅話咧，就冇 cash flow 咯。 香港就唔同啦，香港排六個鐘頭啊，大圍嗰盤嚇，即係難中過六合彩啊。 係有唔同嘅，即係始終嗱，即係雖然內地依套都行之有效。但香港未必得，就係點解咧？因為香港啲內香港啲房地產企業咧，哇，全部都 cash rich 噶嘛，全部都融資係好容易噶嘛。你點樣調點樣收緊我啲今年咧，冇可能噶嘛。 咁有啲唔同啦。咁頭先 Kenny 都講話，即係恒大啦，3333，喂，配股喎、哦。咁啊，順帶講埋佢啊，喂，咁如果有啲散股民持有，咁啊點操作啊？驚唔驚啊？咁樣最後講埋呢一個啦。 其實咧理論上就之前大家好驚嘅，上一兩個禮拜仲擔心嘅，哎呀，會唔會還唔到錢噶？會唔會啲即係債方面咧會 default 嘅機會噶？但係咧，而家暫時理論上咧就應該係渡過咗難關噶啦。講真就最壞時間過去嘅，不過咧。資金鏈嘅壓力從來喺恒大都有嘅，咁所以變咗依樣嘢嘅話咧，我自己覺得恒大我就麻麻地，因為始終雖然係買樓好，但係始終你個 cash flow 緊啦，負債多嘅話咧，個毛利率好難彈翻上嚟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經過啊， 好， 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知唔知道最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单车热潮啊？ 每日都有好多人踩单车翻工翻学啊。 点解啊？想悭有钱，定系惊塞车呢？ 当地自疫情爆发以嚟，好多运动或者游乐设施都停止使用，好多市民就唯有揾其他方法嚟到舒展筋骨。于是踩单车就变成最近嘅健身方式，单车销售量喺短短几个月就急升咗十倍啊！ 哇，咁呢排印尼卖单车嘅铺头同单车制造商生意咪应该唔错咯？啊，咁多咗人喺路面嗰度踩单车，会唔会造成交通大混乱呢？ 咁又相反，多咗人踩单车，竟然改善咗当地塞车嘅问题。再加上印尼政府为咗一班单车使用者喺早晚嘅繁忙时段特设单车专用线道，等单车一族都可以踩得更加安心啊！ 你讲起踩单车咧，我都好耐冇做运动啦，一于下昼咧就去踩翻转先。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啊，轮到边位要同我彭爷爷吓讲解一啲咩事情咁咧？ 我举咗手啦，彭爷爷。 朱海婷同学系朱海婷同学 啊，好啦，乖啦。 讲呢样嘢咧，就系同十月份有关噶。嗱，咁啊，每年 十月啊， 系啊，每年大约十月份咧，我想大家估下啦，有一个颜色咧就会成为一个主调噶、哦，或者你会留意好多人咧就系着啦，甚至乎买嘢都系倾向呢个颜色嘅。 我估橙色。 诶、欸，唔系、 啊，以为系、 啊，我谂到 Halloween 喎、 啊，呢、哦這个就代表你童心未泯啦。 系啦、 啊哦，原来唔系啊， 外国咧好似就系绿色啊，系咪嗰啲爱尔兰日、爱尔兰节，好似十月都系类似一个咁嘅喎，系乜嘢色啊？ 你睇下我咁女性化，就梗系讲呢个粉红色。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系咪咩 dog pink pink dog 啊？定係乜嘢？ 好啦，就係、是、粉紅革命嘅。咁、哦、其實咧，呢一個活動，我諗，一講完你就覺得係喎，係、 啊、又係，但係十月我又真係唔知啊。 係、嗯、啊，其實咧，大家都知道，粉紅革命嚟自乜嘢㗎？原來今年已經係二十週年㗎啦，咁、 嗯嗯嗯、 啊，呢件事咧都係希望喚起大家咧對關注呢個乳癌嘅，即係呢一個嘅關心啦，同埋喚起大家大眾嘅留意啦。咁、 嗯、 所以大家會留意到啦，每年嘅呢個月份咧，咁、尤其是就係會可能唔同嘅公司咧，佢哋會有一日叫 The Pink Day 啦、嗯，咁就咧歡迎。大家咁就好似以前我哋同某啲嘅慈善做咁、你今日全公司着咗呢个色嘅话，咁、其实又捐少少钱嘅话咧，就已经咧系代表你对呢个活动嘅支持啦。咁、今年当然有呢一日啦。如果你系想公司参与呢个活动咧、就系十月二十三号，即系下个星期五啦。 哦，即系有啲似啊公益金嗰啲便服日咁。 系啊，但系我哋就系粉红色日啦、但系其实咧都唔一定系净系嗰日会响应呢一个粉红服饰日嘅、你可以是但，总之全公司夹。着嗰日咧，咁就得噶啦，可以做噶啦、好啦，另外咧，除咗系呢一个嘅即系着衫嘅挑战之外啦，哇，近期咧亦都掀起咗一个，因为关心女性啊嘛、就有一个咧粉红瑜伽大挑战。 哦，粉红瑜伽大挑战啊！ 就是、鼓励咧、当然啦，咁做瑜伽嘅人，你着住粉红色就更加贴题啦。就系、是、两个人一齐做一个叫 double e boat pose， 就系呢个双人船式啦。 即系点啊？ 其实即系你坐喺度，跟住咧将你只脚咧，好似接住个身体咁，将只脚咧就举起到大约系四十五度， 好似个 V 字咁样，将个人 系啦， 系咪啊？ 咁你就同你嘅拍档对住啦，两只脚咁样 V 起咗、举起咗之后咧，就会掂埋一齐， 大家 手拖手， 哦，仲要手拖手啊？ 系啊，都好考你嘅柔韧度噶。 我唔得噶，我一睇到个 pose 咧，已经觉得我做唔到噶啦，咁样 好高难度下、 啊。咁你就将自己咧做呢个 pose 咧嘅相系上传出去啦、但你问我咧，往年我最留意嘅咧都系，因为好多嘅品牌。都会特别出啲粉红色嘅限量版，咁、你中意之余咧，当然买咗亦都可能有某部分嘅收益系捐俾呢一样嘅嘢啦。每年咧我都会去买呢个水壶同埋呢个暖水壶嘅。 哦哦，系咪啊？佢哋会有一啲嘅产品出嘅， 系啦。咁今年都唔会令我哋失望，咁就系咧，即系有啲粉红色啦，再加埋有啲樱花嘅图案啦。咁、对于 但系佢都系慈善用途噶。 你买咗某部分嘅钱就会捐出去啦。 系咪嘅各个牌子都会出噶？因应十月 嗱，有呢一个嘅水壶品牌啦，有一个系牌嘅鞋子，唔、鞋嘅牌子，咁、又系会你买女性嘅鞋又会捐一啲部分啦、有啲美容机又出部粉红色嘅又有粉啦， 美容机都有 系啦，口罩。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咧，时间嚟到咧系星期三嘅朝早八点四十分嘅啦吓，多谢你收听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阿 Heidi 朱海婷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星岛日报》啦，喺港文部分咧就有啊。呢一則嘅報導關於咧熱帶風暴啊浪卡咧係遠距離襲港啊！嗱，天文台咧尋日嘅朝早咧五點四十分，當時浪卡咧就集結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約係450公里，就發出咧八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嘅。並且咧喺晚上嘅尋晚嘅晚上7:40咧，先至改發咧係三號強風信號。咁歷時咧10小時嘅。是今年第二个的八号风球，更加是60年以来是距离香港最远的八号风球。今次台风威力就不如市民预期，市民迎来可以说是一个假期。天文台解释，由于浪卡以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部分高地以及是离岸海域都会出现烈风，考虑到公众安全，有需要发出八号风球。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更加指出，远距离挂八号风球是秋季台风的特色来的。浪卡的环流和东北季候风汇合产生的烈风带，最强的风在数百公里外，只要烈风带是向北漂移10多公里，维港两岸就会吹烈风噶啦，咁佢形容咧嗰个情况都会系好牙烟下噶，咁有追风族咧，寻日咧真系太危险啦，呢啲动作千祈唔好做啊！咁有追风族寻日晏昼咧就去到尖沙咀海旁度话感受嗰个台风嘅威力，亦都有咧冲浪爱好者咧就去到石澳大浪湾嗰度滑浪，亦都有市民利用啊突如其来嘅呢一个假期咧就去到酒楼度用膳。杏花村商场嘅酒楼咧晏昼啊午市啊热闹嘅。太古城的某大型超市亦都吸引了很多顾客选购食材啊，咁样就话受到呢个浪卡影响，寻日有不少的交通工具只是维持有限度服务啫，咁话咁啊，顾问论点啦，依家咧就喺香港咧。就冇咗呢一个嘅台风嘅影响啦，不过呢仍然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呢係现正生效嘅。咁呢一个呢嚟自係星岛日报今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睇下明报方面嘅港文都係睇下打风，但係打风在家工作咁究竟个责任又係点样呢、疫情之下啦，係屋企工作或者學習呢已经成为新常态啦。天文台昨天发出8号烈风及暴风信号，一些打工仔和学生继续需要在家里工作和学习。有跨国公司任职的同事就说，公司已经定下了不成文的规定，员工在台风之下需要继续在家工作，同事都没有太多的意见。有雇主就认为，公司和雇员已经适应在家工作，打风与否对此影响不大。但是有劳工团体就表示，现时法例是没有严格地规定雇主打风的时候是不可要求雇员上班。 咁但系关注在家工作成员习惯之后咧，对雇主嘅责任咧嘅规范就会变得模糊啦。好啦，咁啊讲翻啦，喺呢一个有工联会嘅干事咧就讲到啦，法例啊系冇严格规定打风时雇主不可要求咧雇员翻工噶。雇员补偿条例咧就只系保障咧雇员喺恶劣天气之下上班啊上落班嘅过程嘅啫。咁佢讲到啦，无论打风与否，在家工作嘅职安问题咧，对雇主责任嘅规范亦都变得模糊，例如点样证明雇员啊系喺工作嘅时候受伤等等嘅。保险业界的人士就讲到了，雇员在家工作期间受伤和受法律保障的这个保险的保障与台风无关，但是从不成文的层面，即是雇员在雇员补偿条例外对这个雇员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有可能出现争拗的了。好啦，咁例如啦，又举个例子，有从事红酒业嘅中小企联会嘅一个代表就讲到啦，佢嘅员工啊，琴日咧就已经主动咧系通知啲客户咧未能够送货，但系亦都向客户报价，咁见面嘅会议都取消，咁究竟系咪工作紧咧吓？即系货又唔送，但系又会报价，但系又唔开会，所以呢啲咧都即系比较我哋 要讲清楚啊，同 睇下个别嘅雇主同雇员之间嘅沟通啊。 好嘅，唔该晒 Heidi 啊，跟住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讲到香港管弦乐团一名意大利籍嘅管乐手咧，系初步确诊呢个新型肺炎嘅。咁佢咧上个礼拜五同埋礼拜六曾经参与咧就喺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嘅演奏，特首林郑月娥等等嘅高官咧都有出席。整个港乐咧系有超过100人系需要隔离检疫。卫生防护中心就建议出席的观众包括林郑月娥就接受检测。有专家就指这个管乐经空气传播病毒的风险大，同场的乐手以及观众有感染风险。虽然有感染风险，但是林郑月娥仍然决定北上参与今日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庆典。咁讲翻咧，港乐方面咧，佢哋证实咧一名乐师咧系初步确诊，暂时就关闭办公室，以彻底清洁消毒，并且取消10月16、17、23以及24号嘅演出，下个礼拜会公布咧退款嘅安排。康文署就话啦，初步确诊嘅乐师表演期间咧就冇接触公众人士。进入文化中心的时候体温正常，处方即日起是暂停开放文化中心演艺大楼以及是音乐厅，以全面清洁消毒的。而演艺大楼今个礼拜五就重开，音乐厅就10月25号就才会是重开这样的情况的。好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翻呢一个嘅疫情方面，就话本港寻日新增咧有8宗嘅新型肺炎啦，咁累计咧系5202宗确诊，同埋系疑似个案，咁输入以及系本地个案咧就各占4宗，咁其中2宗咧就本地有关联嘅个案，以及系2宗本地不明源头嘅个案嘅，咁当中咧1宗就系嗰个 China Secret 酒吧啦，豪丽大厦群组关联个案，33岁男患者是港威派对确诊者的朋友，但就没有参与是酒店派对的。这个来自今日是苹果日报的头条报道来的。 好了，都继续是关于这个的即新冠肺炎的疫情，就是经济日报方面的港文。好像刚才彭总都讲到了，本港昨天录得8宗的确诊，有一半属于本地感染，源头不明的就是占2宗的。源头不明的2宗就涉及一个48岁的男子，他是位于居于呢个牛头角碧丽苑嘅。上星期六开始发烧，翌日就去到香基督教联合医院的急症室求诊啦。前日交翻呢个深喉唾液样本的时候就验出确诊。咁佢咧就系喺太古城中心一期从事文职的工作，最后上班时间是上个星期五噶。另外一宗源头不明的个案就是住在这个将军澳天骏第8座一名68岁的退休老翁，他上个星期一开始发烧， 周日和上个星期四都曾经向一名的私家医生求诊，到星期日就去将军澳医院的急症室求医并且接受治疗。而他和他同住的32岁的男家人亦都证实确诊，他就是被列为本地有源头的个案。至于确诊者就曾经去过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的苹果旗舰店，所以这间店铺在昨日和今日都会暂时关闭，到明早上才恢复营业。至于四宗的输入个案分别就是由法国抵港的男子，由德国抵港的人他就曾经入住红磡九龙君卓酒店的海逸君卓酒店的，咁啊，呢个系38岁嘅男机组人员，亦都有从菲律宾抵港入住咗荃湾香港远东私丽酒店嘅一个49岁嘅一个女外佣嘅吓，同埋一名咧曾经系曾访印度入住咗香港湾仔帝城酒店嘅2岁男童嘅。咁睇翻港大微生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都认为啦，政府咧应该系立法强制有轻微病征嘅市民咧就作呢个新冠病毒嘅测试。咁当局亦都需要针对咧就系高危嘅控制点啊，落实一个防疫嘅措施嘅。嗱，讲到啦，本港喺过去9个月咧嘅防疫设施仍然系不足啦。咁啊，当中咧系呢个医管局接收大约5000名嘅患者当中啊，超过70%嘅成人咧都系曾经出现病征。咁但系每5名啊有上呼吸道病征嘅市民咧，只有1人咧系愿意接受呢个检测嘅啫。咁所以建议当局咧应该强制所有有病征嘅人士咧都要接受呢一个嘅检测啦。如果相关人士拒绝嘅话，可将佢嘅资料咧交俾呢个卫生署啦，同埋警方跟进噶。咁另外啦，亦都担心咧，就系嚟紧啊吓，将会咧即系接近呢一个嘅流感嘅季节啦。咁可能大家就要更加之小心噶啦。 系啊，又话夹击吓两个疫症咁样啊，小心小心。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系嚟自香港文汇报嘅港文嘅消息啦。咁呢一个嘅文汇报当中咧，呢一段嘅消息咧，综合埋咧系中新社同埋系中通社嘅报道嘅。咁就话咧，警务处处长阿邓炳强表示。现在香港止暴制乱初见成效，市面是相对稳定的。咁佢相信咧，香港国安法嘅实施系为稳定香港社会发挥正面积极作用，但系警队咧仍然系要保持高度警觉。佢话咧，仲系有一啲人咧不停喺度揾机会啊破坏社会安宁，甚至咧就不断咧揾机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咧我哋就绝不能啊掉以轻心。他认为避免暴力再度蔓延以及应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仍然都是警队的一大挑战来的。这话。咁而讲到咧，寻日啊喺呢一个嘅朝头早已经开始挂起啊8号风球啦。咁就话咧，寻日8号台风悬挂期间咧，就邓炳强咧就换上系冲锋队嘅制服，登上咧港岛冲锋队指挥车，就出呢一个所谓嘅台风更啦，佢都要当呢个台风更啊。咁就话咧系视察港岛区风势较大的地区，包括啊柴湾杏花村以及咧就系赤柱的大潭道啊、红山半岛啊，以及咧系南区同埋西区，同时咧就同不同单位的前线同步咧就进行交流，了解前线工作的情况噶吓。哇，一哥啊都喺寻日有当呢个台风更啊，咁啊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嚟噶。 好啦，咁睇下咧《东方日报》方面嘅要闻咧，就讲到咧香港再唔争气，轮大湾区龙尾嘅。嗱，计啊深圳嘅 GDP 以及系科研已经超越香港，熟悉国情嘅银行家就透露啦，资金咧系正酝酿由香港撤离，并选择啊系投入咧中央近年力捧嘅海南嘅。随住海南的资金到位和政策配合，乘势而上亦会威胁香港。香港商界已经看准了海南的商机投资发展，他们零关税加上大力发展这个旅游的休闲业，正与香港购物天堂就是竞争的。各界以及学者都认为海南已经是万事俱备去这个是炮轰香港食老本，停滞不前，旅游未见有新亮点，预料了海南最快5至10年就可以追上，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龙头地位或者会不保，甚至就是沦为这个大湾区的龙尾的。 嗱，睇翻咧喺新冠肺炎嘅疫情都系重创咗各地嘅经济嘅。海南省上半年嘅 GDP 录得2383亿元人民币，按年咧其实系下降咗2.6%噶。但系当地嘅经济咧亦都正逐步回升，消费市场就不断回暖嘅。反观另一边厢，香港上半年嘅 GDP 咧就系超过1100亿。OK， 睇多次。反观另一边厢嘅香港上半年 GDP 咧系逾12000亿元，按年咧系下跌咗9%嘅。虽然我哋话啦，海南同埋香港嘅经济规模尚有差距，但系只要啊海南系保持高于香港嘅经济增速，经济规模要超越香港咧，都只系呢个时间嘅问题嘅啫。咁大家留意到啦。咁至于另外一个科创嘅龙头阿里巴巴嘅创办人马云啊，旧年年初亦都提到啊，海南自贸区要超越香港。咁亦都有呢一啲嘅投资银行嘅研究部嘅朋友都讲到，海南 GDP 未有机会有。未来亦都有机会咧，就系会赶过香港，就好似咧深圳嘅 GDP 已经超越香港一样吓。 咁唔怪之得我哋，如果再唔急起直追，就真系龙尾啊！唔知龙尾都见唔见到啊？个个都爬晒头嘅时候，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Heidi 同埋阿欧。 Good morning, 华梅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啊，我系华梅啊。嗱，今日咧，寻日咧歇咗一天咧，呢个嘅台风影响，咁我今朝早咧就要同大家咧再嚟。哈，拾起翻呢一种啦，系要抗疫防疫嘅心情，吓唔可以松懈，就好似咧政府咧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啦。啊，嗰啲咧防疫嘅措施咧又点啊？就系要添食啊！ 哦，继续啊！ 又再继续咯，又再延长吓，延长到去啦10月22号啊！大家记住啦吓，政府喺寻日已经宣布咗啦，延长所有嘅防疫措施去到10月22号，即系话咧。我哋 星期四啊，下星期四 仍然要维持啦，几多个人嘅限聚令啊 ？Heidi 四人， 冇错。同时咧，公众地方以及系公共交通工具强制做啲乜嘢啊？ 戴口罩 系啦，你又啱吓，强制戴口罩，即系口罩令咧，都依然系 keep 住噶嗬。好啦，咁至于你话咧嗰啲嘅。餐饮业嘅处所以及呢有所谓嘅表列处所个规定同埋限制呢亦都系会维持㗎嗱嗰啲跳舞活动啊蒸汽浴即系咩 sauna 係啦 sauna 设备 steam是不是有濕同 是啊是啊 有半年有半年未入过那些房我真的有。 哈真的。那些设施还有啦小朋友很喜欢的。 Playroom, 波波池啊。我爹哋唔知中唔中意啊？波波池咧都系继续暂停开放噶，记住咯噃吓。嗱，当局咧更加话咧，最新嘅嗰啲嘅病毒啦吓，佢哋咧会有更强嘅传播力噶，提防啊吓，疫情咧可能会喺极短嘅时间啦急剧恶化，有机会咧会令到我哋本地第四波嘅疫情啊提早出现噶。嗱呢啲咧提醒咧都系需要，有阵时咧啲字眼啊。用词显字方面咧，系会咧有一种咧惊吓嘅效果啊， 或者严肃啲咯。 嗱，吓到你咧都好，等你咧都可以咧，即系的起个心肝咧，就要做好啲，加强翻咧嗰个嘅防疫抗疫嘅措施，就唔好松懈吓。只怕你咧一下咧唔受教啊吓，就自己松懈起嚟咧，累及其他人就唔好啦。呢、这个咁嘅第四波嘅疫情咧，真系大家都唔想咧系见得到啊吓。嗱，我哋几时都系要咧做好最好嘅 準備，亦都咧唔好話咧，誒唔好做啲最壞嘅打算。有陣時最壞打算都要做定啊， 所以都真係要買翻幾盒口罩喺屋企旁身。 你冇啦咩？ 開始冇曬子彈啦。 而家係生活嘅一部分噶啦，有多品牌出咗啦，有多款式咯， 而家咧 都好慣噶啦。 係啊，嗱，好似今日我見到阿朱海婷咧，啲口罩係 紫 色 嘅， 好靚啊！呢只紫色。 我近期要話梅姐都買咗 lace 同埋幻彩啊！ 哇 ，lace 風喺邊度啊？ 系啊，希士风潮啊，仲有可能 听日留俾你啊， 卡通风咁样啊，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嘅口罩都推出。 所以咧，既然都成为新常态咧，我哋喺选购呢一个口罩咧，就话又多咗款式去拣。不过最紧要咧，都系咧保持社交距离吓，戴咗口罩咧就记得唔好咧随便咁样去除个口罩啊，知道吗？ 知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万里长城长又长，不及防疫措施又延长。 1.31美元卖出1892.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同時同熱帶風暴浪卡相關的雨帶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浪卡集結在河內之東南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北部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偏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湧浪。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雨。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0%，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第二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第二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塞返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由于香港仔隧道比较挤塞，影响到现在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日港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挤塞，龙尾排到去伟丰园。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挤塞，龙尾就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海城挤塞，车龙都是排到海丽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咁另外水渠道通菜街交界啦，咁又有水管工程啊，咁有封路措施，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去水渠道，去返通菜街方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欧请来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郭先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先生，咁睇翻咧，今晚美股啊要跌啊吓，咁啊，琴日咧港股因为打风咧就休市嘅，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咁啊，睇翻美股咧，就一来就大家对个纾困嘅方案咧，几时推出都有啲疑虑啦。咁其次就新冠肺炎嘅疫苗嘅研发又遇到啲阻滞，咁啊，所以大市啊即系细回调啦。不过个调整幅度都唔算太大嘅，尤其是。啲科技股嘅走勢咧都仲係相當堅挺，咁所以就睇翻啲 ADR 啦，港股呢邊就普遍都仲係向好嘅，咁所以今日個大市咧高開機會都係大嘅，咁當然啦，即係都睇到近期咧新經濟股然係即係走勢比較理想啦，咁啊雖然有部分啲傳統類股份都追上，咁但預計後市個上升幅度未必太多，咁啊所以。指數嚟睇，我自己睇就都係25000點附近係一啲阻力位啦。下面支持位就24000點嘅水平啦。咁啊，仍然係以新經濟股係火車頭為主啦。 咁啊，講開新經濟股份咧，今日林太咧都想問下郭生隻3690啊，美團點評啊嚇。咁啊，現價就冇貨嘅，咁啊問下郭生呢隻股份短期可唔可以吸納下咧？啊，交俾你分析下啦。 系啊，睇翻美團啦，就近期嘅走勢都相當理想啦，咁啊都由低位咧反彈唔少，咁啊喺黃金週嘅期間咧都睇到個訂餐嘅需求咧相當旺盛啦，咁而且即係佢哋而家都唔單止淨係聚焦喺個送餐嘅服務啦，咁更加加強其他啲生活服務嘅範圍啦，咁譬如超市嘅送貨啊，甚至即係依家比較創新嘅即係代啲客户去排隊啊，去啲門店景點啊，咁都有嘅。咁啊，所以都睇到佢哋咧，都盡量利用現有嘅客户嘅網絡啊，同埋就係呢個騎手嘅網絡啦，希望可以更加好服務到啲客户咯。咁呢個都仲係有幾大嘅發展空間嘅。咁啊，無疑就近期反彈得都唔少嘅。咁但係你話睇長線嘅，我相信都即係個潛力都仲未完全。釋放出嚟啦，咁你話可以分注咁買啦，我覺得喺現水平，你先買一注先，跟住睇長線。如果真係出現些少調整，譬如調整5%至8%嘅，再買另外一注，咁作為長線投資，我覺得都可以啊。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自由嘅。 好，唔该郭生，咁我哋之后再倾过啊。唔该郭生，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晨光第一线。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好啦，时间嚟到咧九点十二分嘅呢个钟数咧，星期三咧，我哋啊会有啊麦斯芭比啊 Miss Lam Lam， 即系阿芭比咧，就会同我哋咧分享一啲咧系啊揾专家嚟咧分享一啲教育嘅议题嘅内容嘅。但系今朝早咧，阿麦斯芭比咧就啊留咗一位嘅专家俾我哋咧，同听众朋友一齐了解一啲嘅教学上边嘅需要吓。咁佢就系我哋咧都系神光之友嚟噶啦。早晨啊，方家慧。 早晨，彭仔。 早晨，嘉慧。 咁啊，有啊，系啦，朱海婷啊 ，Heidi 喺度啦，有我彭仔香雪啦。咁啊，今朝咧，请嚟咧，我哋呢一位啊，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咧，就系想讲下有关于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其实有一啲咧系有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仔啦，啲学童啦，咁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一样系需要话用呢个视像嚟到教学嘅，但系咧会唔会遇到好多问题咧？点样解决咧？嗬？ 会噶，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家长会好紧张啊，有时咧普通小朋友都系咯，你叫佢咧坐喺嗰个视像前面咧、坐定定咁样话坐一个钟系冇可能发生嘅事，咁、所以其实咧系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咁有时家长咧即系同埋家长咧其实好叻噶，只不过咧佢喺个信心度咧就觉得都系唔得噶啦，都系唔得噶，咁我有啲个案咧可能啲家长话啊唔好啦，不如停咗个治疗先啦咁，咁、但系其实咧细路仔呢段时间嘅治疗系好重要噶嘛。停一個禮拜都唔得啦，咁所以咧，即係有時要慢慢係俾個家長咧建立個信心，然之後去做。 但可能佢哋會擔心就係話嗱，以前可能咧同嘉慧面對面去即係做呢個治療啦，而家你透過視像啦，已經第一頭先你講咗嗰個集中力會差啲啦。第二就話啊，仲要係聽覺方面嘅治療啊，咁你都係望住個 mon， 究竟會唔會喺學習上或者喺個配套上都有啲唔同咧？嚇， 會嘅。所以咧嗱，例如可能咧有時我見到咧喺個視像度咧，家長會開住電視 嘅，另外開電視啊？ 唔係，即係其實佢會係個家庭裏邊咧係開住電視，即係其實視像咧有樣好好嘅。就是说我可以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环境。 哦。 是啦，因为呢其实小朋友呢来我到治疗呢讲一个礼拜一个钟的。但是呢如果个家长呢他是懂了一个的策略啦，同埋我同他定了一个方向啦，他是7日24小时去跟进个小朋友的。 是喎，他在家里嘛。 延伸那个的治疗的方法。 是啊。所以呢你会见得到呢在个视像度呢，哇原来即可能开着电视啦，又或者是有人在煮饭啦，又或者开着洗衣机啦，其实呢对于我哋嘅 SEN 咧，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都好大影响嘅，因为佢会分心，系啦，同埋咧，而家听障咧就更加大件事，因为咧嗰啲声音咧系会冚盖咗我嘅声音，咁佢就听唔清楚指令，即系其实好似我哋咧有时去听一啲嘅讲座咧，可能系一啲外语啦，咁或者系可能系英文啊、西班牙文， 瞓咗添啦， 系啦，完全就系啦，咁你谂下，我哋正常嘅朋友仔咧都会有呢个困难，咁所以我哋 SEN 小朋友咧，就呢啲咧環境嘅嘢啦，我哋要盡量係減到去最低。 咁可能個家長都會話啦：，我明嘅嘉慧，但你知啦，即係家庭嘅環境亦都唔可以完全係 100% 係配套，令到冇曬其他嘅雜質啊。咁佢可能喺房或者戴咗耳筒， 得唔得咧？ 有冇方法好啲啊？ 有冇啲技巧咧？嚇， 有嘅，因為其實咧，嗱，我哋講緊係治療咧，因為其實咧喺個視像度咧，同我做治療咧係有啲困難嘅，尤其是聽障小朋友咧，佢哋係經過一啲嘅 device 咧再聽係難，即好似我哋平时用 WhatsApp 啫嘛，如果朋友咧留个 voicemail 俾你咧， 好嘈啊后边， 你觉得点啊？听唔清楚啊？咁、 啊 所以咧喺嗰个治疗里边咧，咁系难嘅。咁、所以咧，我哋会系首先就同家长咧就系、是。協議咗，即係問下個小朋友啊，呢一期去玩緊啲乜嘢啊？呢、這個禮拜有啲咩去特別啲嘅嘢喺嗰度咧，而去落定嗰個嘅目標。 哇！喺咁個個都好似度身訂造咁樣， 係一定要嘅，因為治療啊嘛。係啦，咁你治療嘅話咧，就真係要好貼身啦嚇。咁、另外咧，好多時咧行為咧，咁都係好難控制噶啦。咁我今日咧就帶咗呢個三寶上嚟啦。 咩三寶啊？ 台面上有啲嘢喎。 係啲乜嘢嚟㗎？三寶嘅意思係 係啦。咁啊，首先咧，因為我哋嘅專我哋小朋友咧个专注力咧系有限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可能你叫佢系做功课都好啦，你叫佢啊坐半个钟头得啦，咁你啲家长话得噶，佢坐到半个钟，但系其实可能佢几分钟之后已经系发白日梦。 可能有时候哎个 pat pat 咧就喐嚟喐去啊，个人就左摇右摆， 完全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喺一个冇目标嘅时间咧，细路仔系好大压力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首先咧就有一个嘅闹钟仔啦，唔系叫闹钟，佢叫计时器。 系系系。 有啲似 咧入廚嘅時候咧， 倒數三分鐘蒸只蛋咁啊，即係啲計時器， 係啦，計時器， 係啦，兩分鐘就好攞出嚟啦咁。咁啊，首先同個小朋友咧就協定咗嗱，呢一個鐘頭裏邊咧，咁我哋咧有幾多個小任務俾你做嘅喎？咁而啲任務咧就做完之後咧就會有一個獎賞，而個獎賞咧一定係要非物質嘅最好，所以千祈唔好話我帶你去某個玩具店度買玩具啦咁，咁呢個就冇意義嘅。 同埋可能你講完呢個獎賞咧，嗰三分鐘其實佢個腦就諗緊嗰樣嘢添啊，中意唔中？ 係啊， 因為你俾多咗選擇嘛，所以喺個行為管理咧，我哋好多時係俾兩個選擇。咁所以咧，如果好似個禮物都係啦，個獎賞都係，你要俾兩個去揀。正如頭先阿海婷講，如果你話啊可以去玩具店度揀玩具，咁啊慘啦，成個鐘頭諗緊我要機械人好啊，定係要芭比公仔好啊，咁就弊啦。 系，咁啊，即系有一个嘅计时器去配合呢一个嘅项目入边啊，究竟呢一个小时里边但系点样应用咧？即系譬如我一个项目一个小任务，究竟系定三分钟好啊，五分钟好啊，定系两分钟好咧？咁样。 咁呢個咧就要睇翻嗰個項目係乜啦。例如好似睇書咁，咁可能咧嗰個項目咧就係我想去睇多少少時間，但可能原來咧家長話俾我聽，佢唔得噶，佢睇可能兩分鐘就唔得噶啦咁。咁如果兩分鐘唔得，咁我哋可能就定短啲啦，就真係可能係叫兩分鐘。咁但係兩分鐘裏邊咧，就係話同個小朋友講嗱，呢個任務咧，我哋就兩分鐘完成。如果你好快完成咗咧，剩咗時間你就可以休息，可以玩噶啦。咁個小朋友咧就個動力就大好多。 系 啦，因为平时我哋冇同佢计时咧，咁啊好多时细路仔咧就梗系妈咪啊，爸爸咁，即系好多呢啲咧就已经嘥咗好多时间，同埋始终你冇去嗰个目标系嗰个位度，系啦。 好啦，咁佢完成到又点咧？ 嗱，咁佢仲有咧，佢完成咗头先讲啦，就系话啊，佢可以系有佢嘅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好重要噶，就系个细路仔休息，你唔好同佢讲嘢，除非个小朋友同你讲嘢。如果唔係咧，佢喺度休息就，快啲執埋呢啲嘢先啦，你去下廁所先啦，你抹下面先啦。咁呢個就唔係個小朋友休息， 被騷擾嘅休息時間喎、 原來又有咁分嘅。 係啦，咁嗱，當然啦，個過程裏面都未必咁順利嘅。咁我哋咧又有第二步咯，第二步咧就是一啲行為啦，例如可能話啊，過度活躍症小朋友好中意成日都講嘢嘅，可能做咗功課咧又話。我知 Hello Kitty 筆好得意噶，今日個同學又點啊咁，咁可能我哋就叫佢不如口安靜啦。咁首先定立咗先， 俾咗張卡佢有呢句嘅口安靜嘅字啦，同埋有個動作添。 咁呢啲叫乜嘢啊？ 提示卡， 提示卡 係啦，一啲行為提示卡嗱，唔需要話 即係可以自己自制都得嘅喎。 我中意下一張啊，彭仔你睇下， 係咩嚟㗎？ 呢張係叫腳放好， 點解嘅？ 有啲小朋友會你坐喺度踢腳啊、喐腳啊、揈腳噶嘛？ 哦，係啊， 所以腳放好都係常見要用到嘅， 係啊，提示嚟嘅。但係亦都要諗喎，嗱，一個小朋友咧，佢本身個感統咧係有一啲嘅問題，有啲需要咧，咁可能佢真係要 keep 住只腳喐，佢先至可以係諗到嘢嘅喎。 咩感統啊？ 感統即係話佢個感覺 sensory 啊，即係可能話啊，佢係即係你覺得佢點解成日頭先阿海婷講啦，個 pat pat 成日都黐住張凳嘅，咁其實佢。可能是需要那种感官呢就是说要去到那个位置。如果我们是截停了它呢其实是我们没有好结果的。因为它未满足到它那个的需要而我们停了它它就成堂呢就会是觉得我要控制自己我要控制自己。所以呢我们就不如就用一些提示卡啦。可能刚才有啦脚放好啊手放好啦或者伸向前啦。是啦个身坐得靓靓地啊还有呢老思考啦。因为有时候可能他们是发紧梦啦。突然间咧做做下嘢喺度游魂咁样咧， 谂下嘢啦， 系啦。 咁我想问阿方家慧啊，呢啲咁嘅提示卡有冇 standard 噶？ 冇嘅，你嗱睇翻每个小朋友个需 要嘅啫， 系啦，即系你千祈唔好一个个细路仔一嚟就六样嘢咁样，太多啦。有时咧你初做呢啲行为卡咧，千祈唔好多，可能你系做一个或者两个已经够啦。咁每一次咧就要有啲头先系奖赏啦，咁第三步咧就一啲嘅 token system 啦，咁咧叫奖惩， 奖惩好似攞个。 好似一个 奖币咁样， 代币 系啦，乜都得嘅， 好似一个代币咁样啊。 系啦，咁我咧就自己咧就有啲随便啲咁嘅卡啦。 咦，你整咗一啲类似 emoji 嗰啲吓表情图案嘅做你嘅代币吓？ 系啊，好开心嘅。咁每一个代币咧有啲唔同样，咁变咗小朋友有嗰个嘅惊喜啊。 系 有惊喜，佢就会乖噶啦。 即系话如果佢做得到， 其实大人都系啊，你俾惊喜我都会好听话。 咁啊奖到几多个？咁又代表乜嘢咧？ 咁我呢个咧，头先未话一开始咧，我哋就系话啊，今日完成咗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可以系有啲咩嘅奖赏啦。例如可能话啊，去呢个主题乐园公园玩，或者系落楼下打千秋咁样，俾两个去拣。咁啊拣完之后咧，咁咧就要协定咯。咁我哋要今日要有十个啊，定系八个啊，定几多个？咁佢咧就成个过程咧就会系好专心噶啦。 哇！咁啊，我再拣一啲再简单啲噶啦，就唔好要去主题公园度玩好远校啊！都真系同落楼下打千秋真系争好。佢一定会识得拣啦，咁样 都唔系嘅。有阵时可能咧个小朋友咧，佢会知得，即系其实咧俾嗰个咧，我哋咪头先系俾两个选择嘅。咁两个选择就真系我要得嘅。好似你话我真系去唔到啦，主题公园闩咗咯。咁如果我俾呢个就弊啦， 因为佢会好失望咯。 系啊，即系假噶啦，即系等于最紧冇粮出。 即系对大人嗰个信任啊，嗬？ 系啊，系啊，系啊， 会有影响。 系啦。 咁啊，呢幾個三寶咧，似乎就自己都可以用手去啊，動手去做啊，唔使一定要係啊買現成嘅啦。 係啊，同埋咧，其實除咗係用呢啲咁樣嘅，即係嗱，頭先公仔咧，即係可以啊，大家協定大個啲嘅細路仔寫噶啦，寫得佢咩要口安靜啊，或者你覺得係話啊隻手唔好搣人啊，即係總之個小朋友咩特質，你唔想佢個行，你想佢嘅行為減少，係最緊要係你想佢嗰個行為減少咧，你就要係寫佢出嚟。 同埋我認同。呢、这个行为卡就是有阵时咧，如果嘉慧，譬如我哋对住佢冇喐啊，冇喐，你用口头讲咧，可能讲几次佢都冇效嘅。但你可能把张卡突然间咧，会真系定一定啊， 俾个黄牌佢，俾张黄牌警告佢吓。 系啊，同埋你话唔好喐，其实系提紧佢喐咯，因为佢未必听到个唔字噶嘛。 哇、哦，同埋咧，我听落咧呢一啲嘅三宝咧，你话用喺咧一般嘅学童身上咧，其实都啱嘅。都可以用得到喎，係咪啊？唔一定係呢一啲嘅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啊。 係啊，有時咧，可能你咧，如果有小朋友咧，都係啦。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有啲咧係中意聽聲，有啲有少少聲都好敏感嘅。咁可能咧，你個行為卡咧，可能你指一指就已經得噶啦。咁佢一做咗，我哋就要即刻俾 token 噶啦，即係俾個獎賞。個 token 咧，頭先講咧，即係除咗係呢啲emoji 嘅哈哈笑啦，你可以用波子啦，可以用 lego 啦，佢中意嘅嘢嗱，全部都係一定要係細路仔。中意，我哋要跟隨細路仔嗰個興趣同埋中意咧，先至做到一個成功嘅治療咯。如果唔係咧，就弊啦。啊，我嗰樣嘢又唔中意，嗰樣嘢唔中意，一開鏡頭咧，個細路仔會走咗去噶啦。 咁啊，呢啲都 係針對性 嚇，針對性嘅方法嚟嘅。究竟用啲咩咧？咁家長咧就一定會知啦。嗰個係你嘅仔女，你知佢最啱係啲乜嘢啦嚇。好，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方家慧啦。我哋嘅聽覺言語治療師啊，同我哋分享咗呢一啲嘅法。好，今日下次咧再同你倾过吓， 多 谢晒，拜拜， 多谢彭仔，多谢海婷。 愉快感觉，礼貌精神，踏出自信，尽我本分。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但呢个时候咧，又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啊，问下佢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啊，有咩节目先啊？喂，早啊，阿畅， 早晨，阿 畅，早晨啊，彭爷，早晨 ，Heidi， 早晨各位， 有咩节目啊？今日星期三晚， 哇，今日先同大家介绍一个特别节目先， 系咩咧？ 系啦，一集过嘅就系、是、今晚八点钟呢个《深港双城记》啊， 系啦，深港双城啊， 系啦，深圳， 深圳四十周年喎， 系啦，冇错啦，咁啊。最近新聞成日講啦，即係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啦， 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南下去慶祝佢哋啊嘛。 梗 係咯。咁同一時間咧，我哋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押後施政，即係押後發表呢個施政報告，就話去北京嗰度爭取一啲即係中央支持一系列嘅關香港嘅措施。咁所以啊，騰空到時間話就去呢個 深圳啊，唔使去到北京咁遠啦。 係啦，先去咗深圳，即係慶祝呢個成立。庆祝大会嘛， 今日可以见到呢个北大人啊嘛，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深港双城记呢个特别节目咧，就系同大家分析一下今次呢个深圳之行啊，即系特首呢个深圳之行对两地发展有啲乜嘢启示咧？ 啊，我谂都系带来一啲嘅商机啊， 有商 机 啊，合作互赢机会啦，嗬、 啊。一定系咁啦。如果唔系咧，搞咗之后都冇起色嘅，咁就唔好搞。 咁就弊啦吓。 咁除咗呢个咧系一次过嘅嘅今晚嘅节目之外，仲有啲咩常设嘅节目啊？ 咁就仲有咧，每逢一至五都有嘅日常八点半啦。咁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带大家去睇下报纸档啊！ 报纸档， 细个都好中意帮衬嘅，因为可以喺度睇到好多啲杂志啊，嗰啲封面咯、 啊。系啊，但系好可惜啊！而家啲报纸档咧，即系越嚟越少啊。 系啊，买少见少啊， 买少见少啦，即系纸媒啊，式微啊嘛。咁、再加上咧，即系政府唔再发新牌噶啦嘛。 咁啊，报纸档啊， 冇错啦。咁跟住咧。这个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呢就少了很多游客本地人都照顾出街他们生意越来越差。 咁係咪去訪問一下啲石果僅存嘅大型啲嘅報紙檔呢？ 我諗大型小型都有啊，即係訪問一下佢哋呢究竟有啲乜嘢寄望啊，即係期望政府點樣幫佢哋呢咁樣。 咁呢個都係集體回憶嚟嘅香港人嘅。 係啦，咁希望呢、这個回憶都仲未死啦、可以繼續仲生存到啦，因為我都好好中意佢哋嘅。 好，咁留意一下今晚嘅日常八點半啦。 係啦， 仲有啲乜嘢？ 日常八點半咧，今晚仲會同大家講下呢個最新嘅旅遊方式啊。 係咩啊 ？Staycation。 嗰啲哇，但係要守規矩咯。 係啦，咁即係好多遊客嚟唔到香港啊嘛，我哋又飛唔到出去嘛。酒店就俾咗我哋香港人去玩啦，就所謂嘅 staycation 啦。咁究竟呢個 staycation 啊，即係幫唔幫到本地即係酒店業界呢？ 我又覺得 咁係計埋條數，究竟係賺多定係話我哋賠皮咧？ 有啲人就話其實係打個和噶嘛。 係咧，即係咁究竟？即係幫唔幫到咧，同埋酒店業界嗰啲前線員工啊，點樣睇咧？ 同埋會唔會之後啲維修就哇，反而好得成本， 因為本地人都真係好破壞力驚人啊！你有冇幫襯過咧？ 我未啊！ 哦，你未係嘛？ 係啊，有諗過。 有谂过， 我哋睇完再决定啦。 好啦，咁啊，多谢晒刘畅同我哋介绍啦。今晚星期三晚嘅港台电视31咧，就有头先所讲嘅嘅电视节目俾大家去选择啦。好，咁啊，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由于乐手冇戴口罩，相信喺患者周边嘅其他乐手有较高受感染风险，但系相信对观众嘅影响好微。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乐手在表演之前可能要先接受检测，甚至可能要循环接受检测，确定没有带病毒才可以表演。对于有建议要求即使病征轻微人士到私家医生求诊，亦都需要强制接受测试。许树昌话：如果有患者已经有病征，但系仍然唔肯接受测试，配合有罚则会较好。但系措施目的应该系鼓励有病征人士尽量使用社区检测设施。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宗系山东嘅本土病例，都系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嘅个案。其余14宗确诊病例是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广东、上海和陕西。上海再多2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

分享过去一年九本得奖书目。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Heidi 的享乐时代真的很令人不舍得咯，咁多，因为你想想你贡献了几多享乐时代的分享在当中呢。 好了，给少少的感言，我在过去这两年半里面在晨光的享乐时代 你卸任了， 我开心你给那么多机会，我有藉口去到我继续我的吃喝玩乐，令到我使命感去做完之后跟你们分享。 咦，是 我会继续努力延续我吃喝玩乐的使命的，多谢。 是不是没什么 guilty 感啊，变了，因为我都是为了做事而已。 就算要是全部有些是自费的，自己去试都哦，不紧要啦，为了 值得的。等听众朋友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挺好。 同埋有时真的开心呢，就是可能我无论分享去行山啊、食嘢或者买嘢啦，咁我自己的面书的专业啦， 都可以丰富起嚟啊。 嗰个呢其实都会有人问我，继续去问哎呀在哪度找啊。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嘅即係用家嘅交流心得呢都好开心。 即係话呢讲完之后呢有反应呢， 係 即係都系好满足㗎。 当然正面反应就更欢迎㗎啦。 好，睇下今朝呢呢一个又如何 先。讲到咁大，唔好令大家失望先。嗱，我发现呢由上个零礼拜我开始咧，由即系讲诶食嘢去玩之外，开始讲啲家庭用品咧，原来真系都几多人中意。 梗系啦， 家电 系啊，今次都计咗一个小家电嘅。好啦，我想问下两位啦，譬如平时你哋去餐厅，尤其是食晚饭嘅时候，人哋会问你啊，请问你要 still 定 sparkling water？ 系啊系啊， 你中意武器定有气嘅水？你哋会点拣咧？ 我会拣武器嘅， 我拣有气 嘅，或者系 tap water。 系啊，我拣有气， 因为我惊佢会 charge 我好贵。sparkling 嗰啲， 我同阿 Oz 一样啦，我哋会中意嘅。sparkling 嘅，即系我哋中意有气， 但健康，但又唔使饮汽水咁样咯，类似。 同埋有阵时你会觉得啊，咋有啲嘅 bubbles 咧，你觉得食咗嘢会更加 refresh 嘅。所以我哋两个中意咧，嗰啲都系叫 carbonated water。其实咧就即系我哋话系叫做，查翻个中文。 碳酸水系咪啊？ 可以叫碳酸水啦，或者 我就咁用你啲英文 字。系咪真系冇？ 或者叫 soda 水，其实就系 soda 水， 冇味嘅 有 汽 水咯，系啊， 有气嘅水，但系唔系真系汽水 soft drink， 唔系甜腻嘅。 咁其实咧。即係好多人都會中意呢啲叫梳打水啦，咁啊坊間亦都好多嘅品牌啦，嗱，譬如我哋會買嘅 P 字頭嘅玻璃樽啊，或者係另外一個 SP 字頭嘅玻璃樽啦，你都會覺得哇，有陣時咧飲都有一定嘅成本啊。嗱，不過當然啦，我哋話一啲原來係我今日會講自制嘅呢啲梳打水 carbonated water， 自制梳打水 係啊，同頭先講嘅啊嗰兩個大品牌嗰啲玻璃樽嘅梳打水，點解會買到咁貴呢？因為佢哋嗰啲咧嘅水嘅本身就係用咗啲 mineral water， 係用礦物水。嘅、哦、或者是用矿泉水，咁、所以当然佢有多啲矿物成分喺入边啦。呢、个不能够直接作比较，咁只不过我哋觉得，有阵时家用啦，你成日可能你都会中意，无论饮果汁加少少啊，或者好多时，尤其是我啦，我唔系好饮得酒，但系有啲时朋友好有诚意咁整杯 cocktail 俾我饮，咁佢咪要加多少少嘅tonic water 或者 soda water 令我容易啲入口咯。 纯粹有啲气啊，系嘛？ tonic water 咧，你成日见市面上点解红色嗰罐系？soda 黑色嗰件系 tonic 咧，其实 tonic 会加咗少少会有糖嘅，即系嗰个口感嘅，会有少少 糖噶， 系啊，其实有带有甜味噶。 真係唔知 咁，所以咧就我哋唔係用其他有味嘅比較嚇，純粹就係屋企可唔可以都令到我哋自制咧？因為其實如果你成日買玻璃樽嘅有氣水咧，成本都唔少噶，尤其是可能你買大樽裝，開咗一樽之後，你嗰日唔係即刻飲曬嘅話咧，你擺多兩日啊，或者幾日就會漏氣咯，冇咁多泡啦。咁今次介紹咧，其實就係近期咧，身邊有唔同嘅朋友都同我分享咗，佢哋買咗一部咧自制有氣蘇打水嘅機啊。 系， 系咪日本噶？定系点样噶？ 系、外国品牌嚟嘅， 唔系日本嘅。 好得意嘅，你见佢机身，当然有啲人屋企咧，因为嘅家庭需要都会买啲咧，就系已经系冷暖出水机噶啦。咁嗰啲就会大部啲啦，因为你要有个水嘅来源，佢、又会帮你加热啊冻。但系呢一只咧，我哋话系自制梳打水机咧，其实就几细嘅， 似咖啡机咯。嗱，我就咁睇嗰啲 size 就似咖啡机，咁啊 嗰啲 Nespresso 机系咪？ 以为因为 Heidi 头先一讲咧，我以为咧。装喺个水龙头嗰度嘅，即 系 好似而家嗰啲净化式咁样，即系就 过滤嗰啲个滤芯咧，就系吸咗喺你嗰个开水嘅位置嗰度， 变咗一开就饮得。咁啊，唔系咁，今次 呢个咧，其实佢个机身好似阿 O 咁讲啦，我哋若想象系一部一揿制自己嘅咖啡机，不过咧佢就系比较高身嘅，因为佢嘅高度咧会想你想象好似我哋买一樽嘅矿泉水嗰只高度嘅， 系， 但系就 即系樽装水， 系啦。是窄身啲嘅，点解呢？因为通常呢一只水机呢，佢就会呢係预先俾埋一个胶嘅瓶嘅樽嚟。 胶樽嚟。 因为你唔可以攞出面坊间嗰啲软嘅胶樽摆落去打铺嘅。 即係佢有一个 承受一定嘅力嘅。 专属嘅胶樽。 係啦，专属胶樽都好似我哋买一樽大嘅水啦，嗰隻嘅高度啦，譬如250ml 到啦。咁上下。我想问个容量啫，原来250ml 嘅到啦。 我睇就係、我肉眼去 评。咁起码唔係一公升啊。 係啦，唔係嗰隻，係幼身嘅樽。其实咧，你就纯粹咧，你装你自己嘅水源啦。例如我屋企中意饮过滤嘅蒸馏水嘅，喺个水喉度出水啦，或者唔紧要，我就咁用啲普通嘅水喉水，我煲过嘅。总之系室温嘅水，唔系冻，亦都唔系热嘅。 即系，但系要系饮用嘅喎。 系啊，饮用噶， 饮用水啊。 除非你本身你唔介意，我都系饮开tap water 都冇所谓啦，咁就冇所谓啦。 咁我就饮开煲过嘅冻滚水啦，系当系啊。 系啦，咁就作攞你自己喺屋企饮开个水源啦，但系。就唔系加热，亦都唔使系冻冰冰嘅。咁其实咧，部机嗱，你睇落去简简单单，俾一个位你咧，就摄嗰个预先系同个机配合个胶樽，咁揿一个掣。但系何来会令到啲水有 bubble 咧？其实咧，呢一个嘅梳打水咧，入边嘅 bubble 咧，根本就系咧，你系打入咗啲 carbon dioxide， 即系二氧化碳混入啲水当中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个就系本身个梳打水嘅原理啦。咁其实佢部机背脊咧，就会有一个咧已经系压缩咗嘅。一个carbon dioxide 嘅压缩器嘅压缩气体嘅。 Heidi 咧系咁讲 carbon dioxide 咧，我即刻觉得自己翻去学生年代，因为我 你个分身 burner 喺边啊？ 系啊，我即刻觉得啊，即刻又翻学啦， 好得意 嘅，系咪使整翻个分身 burner？ 分身 burner 本身 回忆 咁样， 好玩啊！ 系啊， 但系因为你讲嗱carbon dioxide 即系 CO2 啦， 系翻咗 chem 堂啊。 当你讲中文嘅二氧化碳，你即刻其实二氧化碳系咪对身体唔系几好噶？我哋呼出噶嘛， 系啊，放出嚟。 好啦，我唔讲个气体名啦，总之你知啦。 知道。 其实咧，佢就喺咧呢一个嘅即系机嘅后边咧，就有一樽咧压缩咗咧，大约例如系400 gram 到嘅呢个压缩嘅头先讲嘅气体啦。 即系内置咗喺入边噶啦呢樽嘢。 睇落去呢樽嘢其实都好纤巧嘅。 系。 咁其实咧，你咪就系将你自己装咗个水源嗰个。 有啲似咧，我哋入打火机嗰樽 gas 啊。 系有啲。 你唔好捞乱。 有啲似，咁梗唔系。一样啦，不过有啲似啫。 了解。 其实佢机身背后已经装咗呢个压缩气体噶啦，所以将你将个一嗰瓶水摆落去嘅时候，你一揿掣咧，佢就好快地咧就将呢一啲嘅嗰个气体，我唔讲个名啦，个气体咧就打入咗去咯，令到佢出咗好好嘅气泡水啦。咁我觉得嗱，我就试饮过嘅，因为好多时咧，其实你饮咧，你都会觉得嗰啲泡够密啦，够细啊，嗰种口感噶嘛。 哇，直情好似 champagne 咁。 系啦， 点 解 个 泡越密越细，你会觉得系特别好饮咧，或者点解啲 champagne 咁贵嗰只系有分别咧？你 但 系 其实嗰一啖饮咗落去，会唔会其实多空气多过水啊？ 咁一向你饮咯，呢啲你都知道系有空气入咗去嘅咯，但又唔会嘅。嗱，嗰日我咧，譬如我哋试咗咧，当然大人你可以加啲酒啦，但系咧，其实我哋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小朋友开樽。可唔可以讲 汽水啊？ 开樽果汁，开樽果汁，仲要系咧，可能你系沟稀嗰种果汁啦，红色嗰只啦。咁你用果汁之后咧，你再加埋呢气泡水咧。真係個口感非常之唔錯。 其實好似超級市場買嗰啲碳酸有氣飲料嗰啲果汁咁樣啦，咁但係你屋企都做得到咯，有呢部機。 咁我想問咧，知唔知道若果嗰樽壓縮咗嘅二氧化碳嗰樽嘢咧， 幾 耐 錢？ 係啦，幾耐要換一次啊？佢咁樣可以俾你玩幾耐咧？ 佢就唔係講幾耐嘅，就係講咧你大約咧用咗咧係用到600個 millimeter 咁嘅水咧、哦，你做咗呢個份量咧，嗰樽氣體就差唔多要換啦。 咁、嗯哦、就要換個第二樽啦，咁樣。咁嗰、那個有啲嘢咧叫執條襪帶嘅，執條襪帶就累身家，即係等於咧我就買咗一個咁樣嘅咖啡機啦，capsule 嘅咖啡機。 跟住你就不斷。係 啦，哇！嗰部咖啡機唔貴啊，1000蚊留下。但係之後咧，哇，斷唔到尾啊！嗰啲 capsule 咧，真係啊 ，cap 水到唔知點咁樣。咁呢一個換還意會唔會一樣嘅咧？个机就好平，但之后一樽樽嗰啲压缩气体就好贵啊！ 问得好，我就未去 check 嗰樽压缩气体几多钱。但如果你头先咁讲部机啊，连埋大约一樽压缩气体一套，你第一次买嘅，咁、就系咧2000蚊到嘅港纸咯。系啊，咁你睇下你究竟你用要饮呢个有汽水嘅个 程度有 几 高啦？ 咁啊计翻你平时订水订嗰只水嘅成本效益咁啊，系唔系抵啊？或者应唔应该买就见仁见智，自己去衡量咯。 咁、我谂呢一种嘅饮法。應該又唔會夠咖啡咁耗得個耗量咁大， 因為你淨係買嗰張壓縮氣體啫嘛。 同埋我飲呢種水應該就。或者普通平常大家飲嘢咧，個選擇咧唔會飲咁多呢啲氣體水 嘅。呢個係因為其實一個輔助嘅功能多啲，唔係個主食啦。我哋話係咪？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啱唔啱你呢？ I hear a lot about sinners. Don't think that I'll be a saint.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Cause the way that the sky opens up when we touch it, it's making me say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Track star, can't wait in that the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I don't do well with the drama. And no, I can't stand it being fak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I don't believe in nirvana. But the way that we love in the night gave me life, baby, I can't explainAnd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Oh God, running to the altar like a track star Can't wait in that the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and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哇！呢只歌近排咧好多嗰啲商店都攞嚟播 啊，真系啊， 都幾啱你入時裝店去揀緊三個 mood 嚇、啊。Holy 啊，就係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咧 Chance the Rapper 嘅。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有阿霍太嘅，早晨霍太， 早晨霍太， 早晨 你好， 你好，大家好，咁啊有阿 O 啦，又有 Heidi 啦，又有我彭仔先， 系啊系啊， 你好啊， 喂霍太，你今日咧想做一个点唱俾阿家姐系咪啊？ 系啊，18号咧系我家姐2蚊。 系咪啊？ 几多岁你谂？ 65啊， 系长者优惠 啊！咁啊，哇，真系 升咧啦！我哋话， 哇，唔单止系登录咯，直头2蚊搭车啊！咁啊，戥佢高兴啦！18号嚟紧啊，星期日嚟噶噃。 系啊，系啊。 啊，咁啊，你哋有冇谂住有啲咩嘅祝贺啊？咁啊，你知而家有限聚吓。 系啊系啊，就唔可以出去食嘢咁啦，或者喺屋企煮下咁啦。我家姐系袁爱丽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有一样嘢最重要咧，就最近系佢唔系几开心有件事，我希望佢可以等低，唔好再谂啦，要去明天会更好咁样咯。 咦，咁啊，阿袁爱丽系你家 姐 啦， 丽姐 阿丽，通常咪咁叫阿丽姐啊？ 我哋叫家姐， 家姐好。 你同阿家姐亲唔亲密呀？ 吓、啊，即系大家两姊妹， 我哋即系由我廿岁到开始好到而家，即系好啦、哦。总之就 即系乜嘢都讲，要好到而家，所以佢有咩心事啊，都同你讲咗，咁、你又可以安慰下佢嗬， 系咪啊？ 系啊系啊，同埋、我哋有乜嘢，咁佢又会帮我哋啊，咁样咯。 袁爱丽啊，丽姐咧系你嘅第几个家姐啊？大家姐定系咩啊？ 大家姐， 佢系大家姐。你哋有几多兄弟姊妹啊？ 我哋有三姊妹啫嘛。 哇、哦，三姊妹啊！咁、你系 我中间 啊，中间即系仲有个细妹。 系啦、啊，系啊，系啊，系、 啊。咁啊，三姊妹、 啊。我想问下，咁福太你咪叫袁美丽啊？ 系啊，但系个爱字喺中间啊，定还是？ 系啦、 啊， 我哋爱字。 我估，你系袁爱华。 唔系，我叫做袁爱芬。 啊，袁爱芬。 我细妹叫袁爱兰， 啊袁爱兰， 阿丽、阿芬、阿兰，哇， 好 靓，好 靓啊！三个名字都漂亮、美丽、啊。 哇，咁你嘅爸爸都真系爱抚上嘅、啊，啊开心啊真系啊！ 三千金啊， 好啦，嗱咁啊，头先咧阿霍太都有讲话，祝阿家姐咧就系生日快乐之余啊，点首歌俾佢听啊，希望佢明白咧，明天系会更好嘅，系咪？ 系啦，叫佢将唔好嘅嘢。尽快会等低忘记，会好嘅嘢会继续嚟噶啦。 冇错吓，我哋一齐都系咁期盼住啊，明天会更好嘅。多谢阿霍太， 多谢系啦，多谢晒你哋吓。 好，送只歌俾袁爱丽，生日快乐啊！ 多谢晒，拜拜， 拜拜。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 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风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啊、哦！明天呢仲可以听到朱海婷嘅声音， 系啊！ 记住留意啦，听朝嘅晨光第一线。 好，听朝见，拜拜。